展望听日显著转凉，风势颇大，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在社会里面，有时要确认一个身份或者一个关系，甚至作出一些类型的申请，但是又没有证据的基础，宣誓往往就是一个合法的程序的部分，它是带有神圣性的。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广东广西，文杰华、马恩赐、陈泽铭一起讲下宣誓。 第八届全港运动会就快到啦！港运会有八个比赛项目：田径、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同排球。市民而家可以报名参加运动员选拔，唔好再隐藏实力，代表自己嘅地区参赛，展现不一样嘅你。快啲嚟报名啦！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国剧830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乔义强同孙小沫在叶小浪的安排之下相睇，尴尬的两人究竟能不能够相睇成功呢？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与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管理新思维， 主持陈志辉。 其实我觉得学习，如果你落翻喺譬如一个环境，落翻喺一个社会性，学生如果好中意读书，哇！我谂成个社会因为咁样而一定咧系有进步。你对于呢个世界所有嘅命题啊，有边啲你系有兴趣嘅咧？嗱，我个人啊，梗系对于教育，对于年轻人。 星期日下昼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管理新思维。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唱完首歌，佢话佢把声系咁噶， 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一起跑，放起脚都跑，但定脚都跑，扭身脚都跑，扭跛脚都。 Mike 首次尝试呢一种热血摇滚，成首歌由头到尾咧都系维持住极高 energy 嘅，难怪佢话录完时翻到屋企把声系咁噶啦。作曲太姑妈，填词林若玲，编曲系 Adam，Eric Kwok 监制都系 Eric Kwok 嘅。上晚两个星期连升6级啊！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阿 Mike 曾比特奔跑吧。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早晨，早晨，今日咧广东广西嘅老铺啊，咁啊今朝咧好开心啦，又同阿 Eva 做节目，另外咧仲有个对我嚟讲系稀客啦，就系阿陈泽铭， 系 咁 啊， 上一次咧本来上个月有次系揾佢噶嘛， 系啊，讲生命影响生命啊，可能 打风啊， 唔怕啦，今日打风都吹唔甩噶啦， 打风走唔甩， 咁啊又咁好啱啊，好嘢啊！長官即係編排呢個題目嘅人選嚇，咁、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叫宣誓，咁啊揾阿陳澤銘嚟講啊最好啦。 係啊， 咁啊，伊凡，你打个桩先。 点解我会觉得咧？咦，今日见到陈泽铭咧，真系觉得抽签都冇咁准咧。就 系 咧，佢而家咧就当然好忙啦，即系律师工会主席啊。咁但系咧，佢以前咧亦都即系偶然朋友去问啊，或者有啲联系咧，都请佢做呢一个叫婚姻嘅宣誓人、 监礼人、 监礼人 系。 咁啊，睇过好多人咧做宣誓呢个工作。咁、哦、咧，所以我谂真系人生百态。 其實個名咧英文就叫 civil celebrant 啊、 oh, ， 咁其實係 celebrant， 咁就係幫你咧就係一個結婚嘅一個儀式裏邊咧就見證，咁見證之餘咧當然最重要嗰部分就係宣誓啦，咁宣誓就幫你做埋文件啦，嗱咁好有趣嘅，其實即係婚姻嘅宣誓啦，當然係一個宣誓嘅一種啦， 最重要嘅一種， 我哋日常生活可能見到最多噶啦，係咪？即 係有啲人一世都未宣過誓啦，但係結婚都要。 冇錯，都要做一次噶。 係啊，咁唔止一次有時， 亦多幾次都得嘅。 其實幾有趣嘅，即係律師，律師可以幫你結婚，亦都幫你離婚嘅，即係 離婚使唔使宣誓先？ 離婚就佢有啲文件啦，佢好多文件，其中有啲文件可能你要簽署係要係誓章嚟嘅，都唔奇嘅。咁但係就結婚就好明顯啦，有個結婚嘅誓。 呢度咧，頭先你啱啱講，我又引起一個問題。什麼叫誓章先？ 嗯， 誓章是不是寫明即係 I declare 或者 I swear 或者 whatever 啦？我唔知啊。譬如英文 swear 呢個字咧，而家好似有啲即係鬧人或者冇咁嘅意思喎。 嗯， 其實最初係即係宣誓咁解啫嘛，係咪意思？係咪咁啦 ？Swear 咧，即係 swear 係冇錯。呢個字咧就雙重解釋嘅，其實即係 swear 就當然係宣誓啦。係啦，但係係啦 ，swearing 亦都可以解作係一啲粗俗嘅語言， 或者詛咒人啦。 係啦，係啦，係啦，可以係動詞嚟㗎嚇，即係可以 swear。咁所以double meaning 嘅呢個字啦，兩個意思。 但 係 你個誓章都係寫呢個字定咩咧？ 其實有幾個寫法嘅。 係。 咁就視乎咧，阿文傑話一陣可以講多啲。宣誓咧其實幾有趣喎，可以用一個宗教嘅儀式或者一個宗教嘅方式去做嘅。 係。 咁如果頭先馬老師講到啦，即係話如果有宗教儀式嘅誓章咧，我哋通常咧就要叫 oath 嘅 ，O-A-T-H oath 嘅，或者一個 swear 啦都可以嘅。但係如果你冇宗教嘅，你都係宣誓，我哋通常叫 affirm，A-F-F-I-R-M， 即係我都係宣誓，但係個用字上面或者一啲儀式上面咧有少少分別嘅。 即係好肯定啦，我即係誓言，我以下講嘅嘢或者我做嘅呢一個承諾。我將會實踐啦，係咪咁意思？ 冇錯啦， 係咪咁意思？ 冇錯，我諗喺即係我一開始同兩位拍檔講，我呢個並非一個法律知識節目啦，大家傾下偈，輕鬆啲，輕鬆啲，輕鬆啲。 咁咪輕鬆啲先啦，因為即係一陣間都會翻去法律嘅， 係嘛？ 咁啊鬆一鬆啦。咁咧就好得意啊！觀察一啲唔同嘅宣誓儀式，佢有唔同嘅做法啦。咁譬如有啲西方國家，美國、英國咁啊，咁我哋睇嘅法庭電影都好多啊，係嘛？咁你就會見到。那些宣誓人呢通常就是右手举在胸前面，右手举在胸前面，左手按着本圣经，但不一定是圣经的，譬如犹太人他会是希伯来的圣经版本，也都是穆斯林是会按着一个可兰经来做这个宣誓的，但是宣誓人也可以用，如果你不是宗教徒，你就觉得咦都那個效果應該是怎樣樣呢，就是他是會按住譬如特別是一些政客下憲法或者其他的典籍。 我經常都有個奇怪的，那時候我問個老即是大學問的老師呢，他答我不到。佢如果我信儒家，係咪撳住本論？ 嗱，呢個真係好有趣嘅。我又講翻少少，即係法律要求啦。即係頭先講到話一個用一個宗教儀式啦，譬如結婚咁先算。結婚咧，其實你要向入境處登記嘅，即係唔係話所有嘅宗教場所都可以嘅。你首先要攞咗批准先。咁所以咧，當然我哋大嘅。五大宗教咧都冇問題嘅，即係譬如 天主教、 天主教、基督教呢個 回教、佛教、道教五大， 係啦，冇錯都可以嘅。但首先你要向入境處申請，我要我呢個地方咧成為一個 recognised 嘅 place of worship， 即係話咧係一個認可嘅受到 唔係嗰啲實資㗎係嘛？早譬如我諗天主教新教應該冇問題啦，教堂一早我諗攞咗牌㗎啦，係嘛？ 我相信新嘅地方去攞。 我就唔知啊，啲寺廟係咪？即係我諗你問佢都知嘅，佢話俾你聽，佢有冇牌嘅。 係啦，冇錯啦，其實知道㗎啦，已經。咁但係 如果你真係 有，唔使話佢結婚嗰個去申請。 但係又咁喎，如果我真係開一間新嘅教堂， 哦， 係咪？我重新建過一間教堂，咁你都要去向入境處申請㗎，嗰、哦、笪新嘅地方，咁你就要證明頭先嗰啲嘢。 喂，網度有冇個即係 list 俾你睇到？ 有嘅，有嘅， 邊間合法 嘅？有嘅，入境處有嘅，入境處。 入境處嗰個網頁啊，所以想即係啲聽眾朋友想結婚咧，先去睇睇先。你揾嗰間教堂係咪喺個 list？ 係咪係啦？係咪 有冇喺入境度轉到即係假牌先？ 冇錯啦， 你千祈冇俾人呃咗。 啊，唔係喎，如果你想唔合法，你咪揀嗰啲咯。 唔係啊嘛， 到時到時可以走得甩。 唔認真，真唔認。 教授你真係教壞人。 哦，唔係，咁幾方面睇嘛，多元啊嘛， 係咪？係啱啱啱，好啦，繼續啊，陳振明。 咁所以幾有趣嘅，即係譬如你我走咗一個新興宗教出嚟，我可以嚇我陳氏宗教嚇可以喎，係咪先？即係我發明一個宗教，咁跟住我又整一個 place of worship， 我都要申請嘅。咁入境處用咩嘅準則呢？咁就當然係要睇你係咪慈善啊，即係你係牟利啊，你個係咪一個真嘅宗教啊，等等等等嘅因素啦。但係少嘅，即係我就冇乜聽過啲咁嘅事發生。咁但係有趣地呢，就係宗教與非宗教，即係歷史上長期都係嘅。宗教儀式嘅宣誓可以，但係如果你冇信仰嘅話咧，亦都完全有另外一套非宗教儀式俾你去宣誓。 咁佢當然個基於就係個憲法，即係譬如話我哋頭先話按住呢個聖經或者可蘭經呢啲咧，咁如果你係非宗教做法咧，就係按住呢個憲法啦。咁啊嗱，無論點樣做都好啦，嗱，譬如共產黨入。共產黨入黨咧，佢個宣誓儀式係要將個拳頭擺喺你嘅太陽穴前邊嘅，咁嗰個咧係用一個即係叫右手握拳啊呢個方法嚇。咁呢種咧都有一種佢一定嘅莊嚴性，同埋咧就係、是我作出個宣誓，最重要我哋要問咧就係、是、意義喺邊，驚人唔信你啊，抑或係一種所謂效忠嘅一個儀式，又一個一個動作。咁我諗係多目的嘅。 我想啊，文杰话讲出个重点咧，其实即系宣誓有几个，我去定义佢啦吓，有几样重点啦。第一，你要去宣誓嘅，即系我要同人讲嘅，即系同第三者讲，嗱，我而家当众宣誓啦吓，系一个承诺嚟嘅， 系 一个 promise 啊，一个承诺嚟嘅。 第 最重要一点就系，当你违背呢个承诺咧。是有後果的， 是 的，一是就法律上面有後果，一是就有其他的後果，那這些要素呢加上呢，我覺得就是宣誓的重點了。 是的，譬如講回結婚為例，即是你做過這個婚姻的宣誓人，我們以前小時候就在說笑，發誓當食生菜，不知道為什麼用這個來到比喻。就譬如婚姻的宣誓儀式完了，但是都會有婚姻的完結，咁然之後有第二段或第三段嘅婚姻，咁啊呢個嘅後果又喺邊度咧？ 我諗即係如果用婚姻呢個例子咧，如果你違背咗一所謂一夫一妻，你忠於你嘅伴侶嗰個承諾之後咧，個後果就係對方一個受害嘅一方咧，就可以用呢個原因去申請離婚咯。所以呢個就係後果啦，即係你個婚姻 係分兩邊啦，一個就係離婚啦，一個就係告佢重婚都得嘅。你去出邊下，你另外有走咗唔知咩泰國呀、孟加拉邊度咧，走去搶結個婚，咁佢未必查到噶嘛，處理到咁諸如此類，咁可以告你咯，都有個法律責任。 阿馬恩慈其實指出另外一個重點，即係如果我本身已經結咗婚嘅喺外國。但係嚟到香港咧，我又再次結婚，但係就宣誓嘅時候，我話我以前未結過婚㗎，我冇老婆。嗱呢個咧就係發假誓啦，呢一個咧就係刑事罪行嚟嘅，可以係好嚴重嘅。 唔係，但邊個告你先？即係喺你宣發假誓就即係告你兩樣嘢啦。重婚可以告你啦，發假誓都可以告你。 發假誓係一個嚴重罪行嚟 嘅，嚴重罪行嚟嘅，坐監兼罰錢， 坐監㗎。喺香港嚟講，一般嚟講，即係 咪一定要㗎？即係一話法官有酌情權嘅冇。 我都 即係判幾長監禁，即係監禁係咪必然嘅？ 又我唔敢講話必然啦，視乎嗰個案情啦。但係最重咧可以去到七年。 哦， 嘅 即係區域法院， 你千祈唔好當食生菜。 唔係啊，因為我哋細，其實而家即係喺殖民地時代啦。咁我而家唔知道而家新嘅教育制度會點啦。 就其實有啲小朋友都或者學生仔咧都要宣過誓嘅。 係， 譬如話你做童軍，童軍有個 oath 噶嘛。 誒係， 我唔知你做過。 係啊係啊，我啱啱抄翻出嚟。我以前有做過童軍㗎，即係四十年前嘅時候。我啱啱抄翻出嚟，我第一個印象就係我第一個宣誓咧，就係呢個童軍嘅宣誓啦。係嗱，如果冇記錯咧，就係對國家盡責任，對別人要幫助，對規律必遵行。 嗯。 是不是呢个是我 都不知道我 不知道。是啊呢、這个就是我当年的童军的誓言。 最初 Eva 有没有做过 我没有做过。 我没有做过。街是不是 我没有做过街。因为我乖嘛在教会大。但是你 在教会都可以做街。 童军不是都乖的。 这个时间上分配不到。但是你觉得呢做了这些宣誓当你在你的年轻的时候即、就是成长阶段呢很庄严的做了这个宣誓呢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的 其實當時有㗎，即係因為真係細個做呢個時候咧，覺得係一個儀式嘛。我頭先提到啦，首先係一個儀式嘅，你作出一個承諾嘅，係公眾嘅，好多人望住你嘅喎。 同埋好似唔係通常係一班人嘅， 係啊，一班人睇住㗎， 即係唔係話你好一個人對住一個人嗰種宣誓嚟嘅，而係一大群人。 係啊，個個睇住你嘅，記得你嘅。 之後逐個即係陳澤 明簽埋名㗎， 係啦，跟住係陳永澤，跟住係澤永陳啊，即係都係講個生日，所以好嚴肅。 同埋童軍，我哋都有個。手勢儀式嘅，我哋係要起三隻手指， 係、啊、 即係中間，即係呢個食指、中指同埋呢一個拇指。 咁你知咩解咧？ 嚇、 啊？你知唔知點解要？ 我又唔係好記得喎、啊。 因為天主教係三位一體，即係話你去聖父、聖神、 原來都有啲 Trinity 嗰個意思。 係有直情係嗰個 Trinity，、 嗯、 因為佢係最早喺英國嘅，喺、哎、英國開始嘅。係、哦、咁就傳統係咁樣，雖然新教有啲新教係唔信有三位一體嘅，大家知道咧，即係中世紀有都有好多教派咧唔贊成呢個咁嘅教義，咁但最後都係即係羅馬教廷梵蒂岡係認為呢樣嘢係教義，咁所以咧， 三隻手指 傳統嘅起誓習慣咧就係三隻手指。 不過即係我覺得有趣，我插翻出嚟就話，即係原來咁早我哋其實呢一個童軍誓言咧，其實同好多其他國家嘅誓言都係類似嘅，因為頭先講咗啦，對國家要盡責任嘅，對別人要。要幫助的對規律必遵行、啊、其實都是講緊啲 rule of law， 所以 即係講緊要守法嘅喎。 所以但係其實你就看到應該是十八世紀、十九世紀才有呢些組織，因為嗰陣時先有國家呢個觀念， 啊嗯、 即係之前是向呢個皇帝 啱、 嗯 啊、我向皇帝宣誓的嘛，即係中國人宣誓就應該向個天的嘛，皇帝你都冇資格嚟即係接受我呢個誓言啊。 係啊， 即係我承諾嘅嘢唔係向你承諾，我向天承諾。 你未夠 callie 啊？ 帝未夠 call， 係啊，要向天先得。 所以咧，好多誓言最後咧，去到咧都會話 ，So help me God。 嚇、 啊！即係一定咧，係會話啊，求主幫助我嗱。譬如特別係一啲 係好美國 嘅，係啊，呢、這個好美國嘅，即係特別總統宣誓啊， 或者一啲呢、這個喎，你有冇聽過丘吉爾做首相嗰陣時話 ，so 即係 so help me God 冇 嘅？係啊，嗱，如果你睇翻總統嘅宣誓，美國啊， 美國有，美國有， 咁佢就會話咧啊，我係邊個？譬如啊，呢、這個 是但啦嚇，啦，或者啊， 拜登咁啦嚇，咁佢話咧，我莊嚴地發誓添啊，咁一定要忠於執行啊美利堅合眾國嘅總統嘅職務啦嚇，竭盡全力啊，落手維護同埋捍衞呢一個合眾國嘅憲法，求主幫助我，一定係最後一句。 係 ，so help me God。 咁所以咧，其實宣誓咧係一件莊嚴同埋神聖嘅事。如果係基督教傳統咧，佢甚至會話不可妄稱神的名，即係你唔可以隨便嘅、 哦， 你唔可以隨便用上帝嘅名。 係啦， 即係因為你基於乜嘢，你唔可以超越上帝嘛。 係係係，同埋你唔好隨便即係傾，因為冇上帝好少同人直接打電話講噶嘛，又冇 text 喺教堂，喺教堂傾。 係咯，所以你話我聽到呢啲咁嘅誓言咧，你就係冇辦法證明嘅。即係等於好似我諗聖保羅嗰時都係啊，勁棒地一落馬咁，然之後上帝同佢講咗幾句嘢噶嘛，咁然之後佢周圍話俾人聽，咁即係點信你咧？ 係真定假咧？可 嚇冇辦法噶嘛，又是以前係咪？ 咁嘅時候咧，冇授權都試過啦，係 咪？係啦，係啊。咁同埋如果你真係有睇聖經咧，你發覺猶太人同上帝之間咧，同耶和華之間好多溝通噶喎， 係 好多溝通噶。咁所以佢哋可能即係尤其是古代咧，如果從人類學嘅角度嚟睇咧，就係話呢個立誓其實係最早嘅。 嗯， 即系早到嗰阵时都未有法律啦，好似阿陈泽铭话斋，都未有法律。咁嘅时候咧，你就唯有咧系用誓言嚟取信于人民啦。 嗯嗯嗯。 係嘛？即係點解我要奉你做領袖啫？咁你做咗領，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其實即係雖然係好抽象， 嗯， 因為古代嘅生活比較簡單，你其實係講你嘅政綱。 嗯， 誒，成吉思汗，而家我哋捧你做我哋嘅哈汗啦，你做我哋嘅汗啦，汗即係皇帝咁嘅意思啦，族長咁嘅意思啦，酋長咁嘅意思啦。好啦，咁你打算點先？咁所以美國嗰個宣誓咧，其實係好謙卑嘅。 嗯。 係咪好似同軍人同話，因為我國家服務，我要幫助別人，甚至譬如好似呢個所謂醫生咧，有個 Hippocrates oath 咁啊，我唔知 點解叫 Hippocrates oath， 即係話你做醫生嘅時候咧，我一定要救傷扶危，然之後咧，我亦都唔會理你嗰個政治嘅理由，即係你係咩人，你係殺人犯，你總之你個性命有危險，我都要救你㗎啦。咁諸如此類嗰種，即係其實係一即係嗰個誓言係包括咗好特定嘅，究竟你做咗呢一個職位之後，我批准咗你之後，究竟你想點做咧？咁係咪？所以頭先阿文傑話講美國總統嗰個好空泛嘅，係嘛？但我諗以前最古代嗰啲民族啊，譬如成吉思汗嗰啲人就啦嚇，即係我做咗你哋嘅領袖，我就會團結你哋啊，噼里啪啦咁教好多講好多嘢，其實係一種點啊？叫做服務承諾，如果用我哋以前嘅講法啦， 但係有啲除咗服務好謙虛之外咧，我哋都會諗到，譬如我好自然諗到摩西嘅，因為定下十戒嚇，咁佢都有個儀式啊，用掌打石頭啊，即係呢一個係上帝俾咗佢嘅一個職務咧，係將帶領以色列人嚇 由 出埃及去到你定立嗰個十個戒律咧，真係好緊要。咁嗰陣時就唔係好覺佢係做一個宣誓嘅動作 嚇， 佢只係一個即係都係謙虛嘅承受呢一個執行者嘅動作嚇。咁啊，但係咧有啲就算冇宗教咧，宣誓都係一個神聖性，就係譬如我哋見到有一啲前蘇聯嘅國家啦，即係如果佢做宣誓總統嘅時候咧，佢甚至係跪半跪 嚇， 跪喺度嘅時候咧，仲有就係鞠躬啦。親吻國旗嘅，譬如你又諗到啊，譬如蒙古啊、哈薩克啊、阿爾拜疆啊、阿塞拜疆啊呢啲咁樣嘅國家咧，而家都係咁樣做法。 我諗嗰個特性，即係用我開始嗰個歸納啦，即係你嗰個所謂宣誓咧，一定要宣稱嘅， 係 公眾宣佈。 冇錯，冇錯。 第二咧就係喺個承諾啦，喺個 promise 啦。第三都係講翻嗰個啦，有後果嘅。你履行你嘅承諾咧係有後果嘅。咁頭先咧講咗，如果法律當然有法律後果啦，但係譬如喺政治上面頭先提到嘅，如果你唔兑現你個競選承諾會點咧？下年唔選你咯，拉你落台咯。咁所以係有個後果嘅喺度。 雖然唔使坐監。 好有趣，頭先文傑話提到呢一個美國嗰個例子。其實美國好多人就係講話係一個 secular state 啫，即係一個未 世俗化嘅， 係啦，世俗化嘅國家，唔係一個宗教國家啦。佢自己認噶嚇，我呢個並非世俗並非一個宗教性國家。但係文傑華你已經講咗啦，喺總統個宣誓誓詞裏邊係有呢一個宗教嘅字眼嘅。 因為呢十幾年嗰個政治正確風咧，就已經喺度嘈緊呢樣嘢。 嗯， 就點解你將文字都有 擺咗咯宗教性落去？ 係啦。 第二個 God we trust 啊嘛。 第二個例子就係阿馬生講呢樣嘢。係 啦。 喺美金啊，美金張上面寫住 In God we trust， 唔係 In Bank of America。係 啦。 咁唔係美國銀 行。所以呢個其實係喺個宗教性擺咗落去個宣誓儀式，係歷史悠久咁樣做咗嘅， 唔係亦都嘈咯，就係頭先阿文傑華講話，即係總統最尾梗要講句 In God we help me God 咁樣啦。咁於是好多嗰啲新移民嗰啲係信伊斯蘭教噶嘛。 嗯， 喂，咁你點解唔話 In 即係 help me Allah？ 你要講曬出嚟啊，唔該你。即 係好有趣㗎，呢個睇美國其實 係。你既然話係政教分離嘅，唔係一個所謂即係政宗教國家，咁你冇理由有啲宗教儀式嘅嘢喺度噶嘛？ 嗯啊，咁你呢個都係有排拗。不過咧，頭先阿陳澤銘講開我哋成長嘅時候，譬如你入童軍，你就第一次去品嚐到所謂宣誓嘅呢個莊嚴性。 係啊係啊。 但係咧，甚至去到大學咧，啲學生會啊。大學學生會或者甚至一個學院的學生會就職，就算一個宿生會啊，住喺個科度，哇！你知唔知啫？嗱，我做過社監啊，你千祈唔好話唔莊嚴啊！佢哋排咗，哇！真係晨早就喺度排咗成個禮拜，著住嗰套制服，哇！舉動係一致。 系 入去嘅时候真系流晒汗同埋流晒泪，唔系讲笑。喺上边宣誓嘅时候，佢话唔等啊，要点样忠诚去服务同学啦。 系 咁，仲要系委身啊！我记得我大学一年班嘅时候，望喺台上边同学委身， 翻去同阿妈讲我委咗身添，惨啊！ 真系觉得我好。 好嚴重啊！自己教會大明白啦，係咪？咁咧，但係咧，有時好唔係 中文覺得嚴重係嘛？英文冇 佢係用中文嘅。 Delicate myself 啫嘛，係嘛？ 可能 應該係翻譯做委身，即係 I delicate myself 啫。 係啊，我係講緊崇基學生會。 或者即係中文個翻譯啊，即係中文字咧，令到你覺得委身。通常委身先下嫁嘅一類。男人冇話委身娶個老婆㗎。我幾時聽過男人話我而家委身娶咗阿文教授啦？ 是不是 所以即呢個是翻譯的問題，即係英文和中文咧，好多時候個翻譯咧係爭好遠嘅， 個重量感都爭。 因為最近我睇咗少少啊 Simone Veil 嘅嘢咧， 係 佢英文咧有個字叫 attend 啊，即係佢對喺佢嘅思想裏邊咧 attention 係好緊要，因為英文 attention 咧。個動詞你可以用 attend 係咩咧？係照顧，係聆聽，諸如此類，你明嘛？咁同中文啊 ，attention 注意係爭好遠嘅，即係注意係輕微都好緊要。哦，我望你就叫注意㗎啦，係嘛？但英文或者法文啊，個 attention 係完全兩，即係嚴重好多。好啦，咁啊講咗呢啲廢話咧，就到時間咧係聽下啲新聞報告啊，諸如此類啦。咁一間我哋十點半之後翻嚟繼續講宣誓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政府上星期二同国家卫健委举行视像会议，商讨通关等嘅问题，达成好多共识。内地专家可能到香港视察防疫措施。陈肇始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越多地方使用安心出行，对抗疫的裨益更大。至于会不会限制，至于会不会强制要求 B 类食肆的顾客使用安心出行，当局早前和食肆代表探讨可行性。对于能不能够延长食肆的营业时间，他说需要平衡，强调一切以风险为本。他又说明白有市民质疑现在疫情较稳定，仍然收紧防疫措施，解释指香港以清零为目标，一定要维持，必须要继续严守，而外围环境差，所以每日仍然有输入个案，认为要尽量令到香港百毒不侵。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50宗是本土病例，其中河北有21宗，新闸市有18宗，辽宁是有9宗，都是在大连市，黑龙江6宗，都是在黑河市。内地过去一日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一名27岁私家车男司机涉嫌重毒等罪被警方拘捕。警方昨晚大约11点半在牛头角佐敦谷北道巡逻期间，发现一架私家车在双白线违例掉头。截查的时候未有按指示停低并驶离现场。警方截停私家车之后，男司机企图逃走，警方发出口头警告并以警棍戒备，最终将他制服。警方在车内检获少量怀疑冰毒。男司机涉嫌违反双白线道路标记藏毒，驾驶时没有携带驾驶执照和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他亦牵涉四项较早前被法庭通缉的交通罪行，目前被扣留调查。伊拉克官员透露，总理卡迪米被过一次企图暗杀。当地官员说，一架无人机向卡迪米的寓所发动自杀式袭击，卡迪米并没有受伤，他现在目前是情况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经采取措施，避免局势恶化。 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3度，有几阵雨。展望听日显著转凉，风势颇大，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亦都宣布收紧豁免检疫群组。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个方向咧都始终是好的，豁免咧本身喺防疫上是一个漏洞嚟嘅，要尽量减少同唔系属于要检疫人士或者系属于呢啲有特别通道人士咧接触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轻松退休，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1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我想开咪讲下香港运动员的奋斗经历。 我们老师想做教育节目，培养学生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 回归25周年，我们想做个讲香港人的广播剧。 社区参与广播第37、38季接受申请，可选主题有体育及康乐、教育、少数族裔或者自选。详情浏览 cibs.rthk.hk。 CIBS 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开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聚焦香港及国际体坛， 关注体育赛事，分享运动精彩时刻， 鼓励全民运动，推动本地体坛。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伟勤、叶婉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123。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诶，早晨早晨，咁啊，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啦，吓，咁啊，首先预告下先啦。咁 Facebook 有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嘅朋友嘅有啦，咁大家歡迎喺嗰度咧留言嘅。咁另外十一點咧，我哋開放嘅電話18723111，嗰啲老聽眾咧應該都記得噶啦。咁到時咧係歡迎大家打電話嚟講宣誓呢個題目嚇。今日喺呢個直播室裏邊咧有文建華啦，有陳澤銘同埋馬恩智嘅。咁好啦，我哋繼續講落去啦。剛才講到哪裡啊？ 剛才講到有法律上面的宣誓啦，政治上面的宣誓啦。咁我都想補充一句關於剛才文傑話講政治上面啦。其實係啦，中國共產黨就啱啱最近唔係好耐嘅，其實最近呢幾年咧，先將嗰個宣誓儀式咧係正規化啦，我叫做嚇，即係有好有儀式嘅。咁就由習近平主席開始做嘅，就係頭先講啦，即係要揸住拳頭， 右手握拳喺個太陽穴嘅前。 系啦， 進行呢個入黨嘅宣誓。 系啦，咁就對呢個黨章啊，要忠誠啊等等。咁做國家主席都有喎，佢做國家主席都係喺上一屆開始又係有咁嘅儀式嘅，要宣誓去效忠中國憲法。咁呢樣嘢咧，即係其實。其他國家都類似嘅，頭先講到啦，即係美國總統嘅宣誓啦，其中一部分都係要 忠於你嘅憲法嘅。咁呢個係一個普幾有普遍性嘅國家。 嗯嗯嗯。 嚇，不過問題中國啲憲法就改咗好多次嘅，唔知佢講係邊一年 咁。咁應該係最新嘅，咁最新嗰個啦，當然係即係。 唔係即係因為我都好奇怪嘅，因為通常咧即係憲法咧，譬如好似美國憲法咁啦，就定咗㗎啦。咁之後咧，你有第一你要修正咧，就叫修正案啦 ，amendment 啦，第幾個修正案？咁其實美國都好多成百年啊，好似修正過一次啦。 十幾次，美國十幾次， 即係歷史以嚟。 但佢修正 世紀好似都好少。 係啦，大部分都係喺立國初期 嘅， 初期。 因為嗰陣時即係變化好大啦，同埋你最初得十三個州啫嘛，而家又哇咁多個州點同啦，咪輸完錢啦。 中國嘅憲法其實都係我印象中啦嚇，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啦，憲法應該係五次到。其實都不算多，即其實都類似嘅。 其實又不是叫修正案嘅，佢差不多是一個即係重新寫過咁。 佢唔同嘅版本咯，直情係唔同版本。因為如果你修正得太多嘅話，咁不如宣稱一個新嘅版本啦。咁大約是五次到啦。咁但係其實憲法嘅 有啲憲法專家，即係有啲理論家都喺度討論嘅，即係話你憲法其實唔應該成日修，即係嗱你修正冇問題，你咪寫住修正案咯。但你直情係改咗佢啊嘛，或者加啲嘢落去咧。就呢個新嘅就代替咗舊嘅，咁變咗個憲法嘅莊嚴咧，就冇即係傳統咁好啦。 我都同意，即係如果你每一年改一次，咁當然我都覺得唔啱。 你就算 咁，但係如果你講 你一百年改嗱，中國共產黨執政 一百年啦嚇，咁你 改一百年五次都廿次，即係廿年到嘅改一次。 咁所以都唔算太過分，即係講真唔算多。其實都我覺得同外國差唔多嘅次數。嗱，講翻再近啲嘅基本法先啦。其實基本法都係 可以修正。 係啦，佢唔係佢唔係憲法，即係其實喺理論層面咧，成日都講咗，基本法並非一條憲法嚟嘅，即係好香港人好中意叫做小憲法，但其實唔係，其實一條人大通過一條法例嚟嘅，但係適用於香港，佢有一啲憲制性嘅作用，對香港嚟講有啲憲制性作用。嗱，香港基本法都可以改噶，喺一個程序上面去改，咁但係當然啦，就冇改過啦。有趣嘅地方咧， 釋法咯， 冇錯啦，即係我哋基本法有個特性咧，就係一個叫釋法嘅制度。咁當然係人大常委有一個釋法權。在基本法裏面改了，我講咗今天不是講啲好技術性嘅嘢，但係咧， 唔係而家新，我聽啲朋友將會教嗰個公社科啊，即係公民教育改咗，即係通識科改咗公民教育及社會科嘛，叫公社科。咁佢而家有新嘅提法。佢叫做中國憲法係香港嘅母法，即係母親嘅母啊。咁而基本法就係子法，即係佢仔嚟嘅。咁仔梗係要聽阿媽話啦。 咁都合理。 即係呢個係最新嘅講法。 呢個合理，呢個合理。我即係講埋呢一個就真係唔好再講政治啦。當然， 同埋呢個法律 講古仔 啦。唔係我呢一個就係講咩咧？就當然香港人都歷歷在目嘅咧，就香港上一屆立法會咧就發生咗一件好大嘅宣誓事件。就有。佢即係詳細唔講啦，有幾位立法會議員咧宣誓嘅時候咧，喺立即係當就任立法會議員之前咧，個宣誓咧就唔係跟足嗰、那個嘅誓詞喎，或者係唔係真誠啊？咁呢啲問題出咗嚟，終於鬧咗好大風波，我再重複啦，就令到好多立法會議員 DQ 咗啦。最後引申到就係釋法啦，就係、是、要靠人大去釋法去解釋基本法第104条。其實就係好簡單，104条好簡單嘅啫，第一句嘅啫就係、是、所有高級所有主要官員同埋立法會議員都要宣誓， 系 咁咩叫宣誓啊？咁就結果就引申咗一大輪嘅官司，好多司法覆核，結果係人大釋法。咁就好簡單啫，就係話要真誠嘅，即係你嘅宣誓唔係假噶，即係唔係 lip service 啊，我哋所謂，即係唔係你讀咗就算，你真係要用心要履行個誓詞裏邊嘅內容嘅。 咁啦，呢度出現咗問題，我點知你係咪用心咧？ 嗱，呢個就真係， 呢個真係好複雜啦。於是咧，會唔會亦都係會去即係參考就係你以前嘅言行啊？你做過嘢，咁如果係咁都唔使踏入去做宣誓個活動噶咯，因為你前科已經話你個底子唔好難證實你係忠誠。 唔係，所以我又想問下陳澤民，啲外國有冇呢類嘅公司發生過咧？ 啊，有㗎，都有㗎。法假，正如一開始我講咧，即係發誓。其實喺法律上咧，我成日都講係有後果嘅。而喺法律上，你明知道係假嘅， 你去講相反。 我知道，但你要證明他是假的，就是講他的行為。你現在講的就是說宣誓的過程有沒有分，即是我講這個宣誓的時候，我騎騎笑地宣誓，因為即是要或者英文講I solemnly 、affirm 或者 declare 或者即最重要的個字叫 solemnly 嘛，即是嚴肅地或者就 莊嚴地， 莊嚴地就沒有真誠地的 有真誠地的現在就要真誠地的、就是、 我知道 大家兩位拍檔其實就接觸到個核心問題，其實這個不單止是宣誓刑事的問題，其實所有刑事都是的，即是我 要犯一個罪呢，我要有個犯罪意圖的犯罪心態，但那件事呢是一個主觀的行為，沒你沒辦法知道我腦裡面想什麼，沒、法律上就唯有看你行為上面會不會 impute到，會不會 imply 到、暗示到其實你是這樣想的，你這樣做還不是這樣想所以其實不單止是宣誓的，即譬如偷東西都是的，是即我拿了文傑華的手機走了去，我一定要不誠實拿走你的手機，那什麼叫不誠實呢、所以法院上面就要拿很多旁證，所謂 circumstantial 的 evidence， 你有心的、 我已經有心的， 你之前看他的手機了，已經想拿了又縮回隻手，跟著偷文傑華另轉個頭才拿 了，那就 證明你是有心偷了， 那就回答翻文傑華頭先個問題，宣誓都一樣嘅啫。法院就會睇你前後做咗啲乜嘢。其實你係咪真誠嘅先？你係咪真係諗住要履行呢個承諾，支持？譬如頭先講立法會議員就支持基本法嘅。原來你做咗啲嘢唔係喎，原來之前你已經講過話我要推翻基本法嘅，我完全唔遵守基本法嘅。但係你又走出嚟話我認真咗忠誠地效忠基本法，呢個法庭咪會考慮咯。咁呢個係一個用一個客觀嘅事實去推敲你一個主觀嘅犯罪意圖。 如果係咁嘅話咧，譬如你有資料搜證諸如此類做曬，或者甚至喺公眾空間你睇到佢嘅言行啦，咁可唔可以 disqualify 佢，即係話佢冇資格去進行宣誓呢一個步驟嘅咧？咁咪唔使你宣誓完之後就 話佢係發假誓咧？ 唔得啦， 係兩回事。 而家嘅做法咧就正如頭先講啦，人大釋咗法啦。 唔係，我哋講政治啊，譬如你講喺法庭上啦，嗱，譬如話有一個人，咁法庭梗係首先問你啦，你用乜嘢宣誓啦，係嘛？咁佢又唔緊要，我用本聖經咁。咁後嚟發現，原來你唔係教徒嚟嘅喎。咁你用一本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嘅聖經嚟宣誓，係咪唔 valid 嘅咧？ 呢、這個就係翻開一開始講，即係發誓唔可以當生食生菜，就係咁解啦，即係有後果嘅。其實嗱，我哋講發誓咧，基本上喺香港啦嚇，兩大類啦，一類咧你就喺法庭裏邊。OK， 你而家俾人叫咗去法庭，做乜都好，人哋告你又好，或者你做證人又好，或者你告人都好，你喺法院裏邊個法院個環境，咁咧你作口供之前咧，法官就要你宣誓啦。咁你如果你知道假嘅，你特登喺法院上面宣誓下，作出一啲。 頭先我問個問題咧，即係譬如話即係法庭咁問你用咩宣誓嘅？係用聖經宣誓啊，亦或用即係其他啦，可蘭經啊，或者其他嘅，或者唔係啊，我冇宗教嘅，咁我攞我唔知攞乜嘢啦，即係香港法律嗰本書啊，或點啊？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攞呢、基督教嘅聖經。但原來你不是教徒，你咁你宣嗰個誓冇意思喎，你同上帝或者天主宣誓。 我諗個重要性就喺法院裏面，你唔可以誤導個法官咯。即係如果你同個法官講我要用宗教儀式宣誓，但原來你係假嘅，呢個本身已經係可能係一個藐視法庭啊嘅問題㗎啦。咁所以法院裏 面小心啲啊，所以唔好亂咁宣。 一開始我講嗰樣嘢， 唔係亂咁攞嘢宣都可能有事。 係有後果，我即係都係講翻嗰樣有後果嘅。喺法庭裏面第一類啦，你就會有問題啦。另外一類咧就喺法院以外，因為大家如果有可能你有試過噶，你要去做一個誓章，頭先講 affirmation， 要簽啲紙嘅，有啲政府嘅表格咧，其實係要你宣誓嘅，嗰啲其實都係宣誓嘅一種喎。咁香港咧就有一條叫做Oath and Declaration Ordinance， 就係呢一個宣誓條例啊。如果你明知假而你簽張紙都簽。嘅話咧，你係又係有，又係有法律責任噶。 好彩我老豆死咗啫，我老豆老媽，因為嗰陣時嚟到香港咧，好多啊，幫啲仔宣誓啊，或者都係。其實佢係15歲嘅，佢係宣誓13歲，因為佢入 Form One 讀書啊嘛。 咁其實係假勢。 理論上， 不過即係你查唔到咁解啫喎。 係啊， 你要翻鄉下揾翻個執媽，係嘛？然之後問下佢幾時幾月出世，咁你先證明得。咁通常冇人咁做噶嘛。 佢唔會噶啦，為利益 就。係啊，有啲咧就宣誓大。係啊，我哋上一輩都係噶，有啲啊宣誓大啲，因為佢本來十五歲嘅，老虎話十八歲，因為佢要做工。 做嘢 早啲。 係啊，如果你太細咧，你變咗童工啊！香港政府係唔俾噶嘛。係 啊，冇錯。 咁所以你咪要走去宣誓咯。宣誓話自己係十八歲，我夠年齡打工啦，咁照子啦。 呢個一個好好例子，真係刑事後果 好多嘅， 大把。但係嗰陣時唔理後果，佢哋有咩後果唔經過，真係 咩走甩 落嚟， 搏你查唔到，你點查咧？咩出世啊？鄉下邊個醫院啊？唔係醫院啊，執孖執嘅咁。 係啊係啊，但係咧嗱，我就唔係話想一定要去翻去政治嘅問題，即係有一個問題咧，頭先阿陳澤銘咧未有機會回答到我嘅，就係話。但如果而家咧，我哋睇到嘅情況咧，我哋對宣誓嘅認識不斷喺度增加緊， 係 因為呢個係必然嘅動作同埋一個過程啊嘛。咁嗱，如果咧，我哋見到啊，你都係照讀嗰啲誓詞，你照做呢啲動作，你照跟個程序，但係跟住係可以話你唔合資格嘅。咁其實係咪應該喺佢未做呢一個宣誓之前，既然你已經有曬所有嘅資料證據咧，就根本不如唔好俾佢宣誓，因為宣誓好神圣噶嘛。咁你根本唔需要俾佢經過呢個程序。 我嘗試用一個比喻咁話去答阿明耀話呢個問題，即係譬如頭先用翻盜竊罪，嗱個盜竊罪就喺度噶啦。你自己個去唔去干犯咧，就係你嘅自由嚟嘅。如果你真係決定我要去盜竊，咁當然你有問題啦，而唔係我唔准你入呢間房。你根本冇機會掂到呢個銀包，有少少咁嘅類似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即係我都係講翻嗰句啦。即係如果你明知嗰個唔係事實，其實你就唔應該講咁 多。哦，明白。咁所以有啲人就選擇唔宣誓咯。 係啦，冇錯。即係如果你做唔到，你咪唔好宣誓咯。即係幾簡單嘅，其實件事。 係。咁啊，都係當然啦。即係跟隨住嘅就係好多嘅評語啦，就會覺得宣誓你真係要好小心諗，你一係就唔好做。 係。 咁咧，佢可以係一個緊箍咒。有啲人咁講，亦都可以係你一把落閘嘅刀，即係開始有呢啲。 唔係，其實我又懷疑你做童軍嗰時十四五歲，鬼知咩？即係總之你要做童軍就要經過嗰樣嘢，同埋童軍冇咩噶嘛。有咩後果咧？踢我出嚟唔做，冇得做啫。 有少少唔同嘅，童軍嗰個係咯，嗰個冇刑事嘅，因為佢唔 冇刑事， 佢唔係根據一個法例要求去宣誓，係一個。 唔係，甚至你醫學嗰個都係嘅 ，Hippocrates Oath， 我都未聽過話醫學會有人咁樣踢佢出嚟。 佢有可能會影響到你個專業失德。如果你違反咗你 Hippocrates Oath， 我哋 Hippocrates Oath 咧，頭先阿馬生講咗啦，就係醫學院。學生第一堂就要做嘅嘢， 是 即係我哋醫生咧就唔可以慘人嘅，即係我成件事係唔可以令到人受傷害嘅。係亦都頭先講咗啦，唔應該佢因為佢政治宗教背景咧影響你去醫佢。咁呢啲其實係希臘咁多年前諗出嚟嘅一啲原則，咁到今日咧仍然有嘅。其實今日好有趣，我最近先睇過香港大學醫學院嗰個 Oath 咧，同希臘當年嗰、那個。唔係，原則仍然喺度㗎，好多原則，咁多年都仲喺度㗎。咁所以其實呢一啲頭講翻咧，即係佢唔係一個正式嘅法律上面嘅誓言，但係你可能影響咗你業界對你嘅睇法啦。呢啲咁基本嘅誓詞，你都會違反嘅，咁可能係一個專業操守問題。 同埋個重要性啊，你個專業嘅重要性，因為影響人嘅生死啊。即係所以我覺得個莊嚴性咧，雖然唔好話有冇法律嘅後果咧，佢本身都有一個好大嘅 impact 嘅。 唔係，咁呢個就要睇呢個文化係咪重視個誓言。我哋話齋，你個個都當法誓係食生菜嘅，除非係有法律效果嘅，咁你先至要。咁否則嘅話咧，個誓言嘅效力就低咗啦。 冇錯。 譬如話你警嗱好得意嘅嗱，警察要立誓嘅，警察即係當你做呢個警察嘅時候啊。即係大家都知啦，因為前兩年嘅事件，咁另外咧， 其實所有公務員都要咯，而家 公務員都要， 教師都要。 但以前，但係有啲又未必，即係嗱，法庭我相信都要嘅，即係法官啊、律師使唔使？ 要。其實基本上所有行使一啲公權力嘅人咧，其實基本上都要作出一個 誓言，都要一種宣誓嘅。 不過呢就英國法律呢在宣誓上面有很多啟示，即是尤其是亨利八世啊，即是講故仔，即是很嚴重的一件事件。即是三百多年來呢，你會看到呢他那個宣誓裡面的效忠元素呢，如果你有任何差池呢，宣誓完之後你可以坐監啦，罰重款啦，甚至死亡，死刑都有的。甚至是不是有叛國罪啊，這個都在那裡來到去做一個參考，即是你講過些什麼。咁呢，譬如時至今日都會有呢個爭議性嘅，就係每逢咧呢個第一，即係國會會期開始嘅時候咧，咁啲議員咧都要需要宣誓效忠女王啊。咁但係對於嗰啲咧，對於君主政體有意見嘅人咧，佢好為難嘅。係，因為除非你改嗰嚿嘢，但係而家仍然係君主制啊嘛。係 啊， 係 啊，係啊。嚇 嚇，咁但係唔係冇後果啊嘛。 係 啦。 我都記得，其實英國都發生過類似一件事，已經唔係好耐，應該幾年前。就係、是、咯，我係反對呢一個君主制嘅，咁所以我冇辦法可以完成我嘅誓言嘅。咁曾經都打過官司啲咁嘅，唔單止香港啊，就係佢冇去宣誓，究竟係咪妥為當選咧？因為佢當選嘅、我是有民意嘅授權嘅，我入咗去嘅咯。咁但係我係唔完成到呢一個宣誓， 因為你嘅誓詞唔得， 冇錯。咁結果係佢係冇做到嘅，真係真係冇俾佢做到。 但有啲喺前邊加嘢嘅，好好笑啊嚇！有啲咁咧，佢會話啦啊，我莊嚴地發誓啊，如果女王咧都肯立。佢應該要納嘅税咧，我就會真誠咁效忠於佢啦。咁跟住先讀誓言啦。 咁批唔批准佢咁做？即係算唔算係合格地宣誓？因為 DQ 嗰句。我印象中喺英國就好似冇 DQ 到，但香港當然嘅情況唔同啦。頭先提到啦，因為香港特殊情況，但係有嘅，即係其實呢件事喺全世界都經常發生嘅。咁又係翻嚟嗰樣嘢啦。其實誓詞本身唔係一個 lip service 嘅，其實佢覺得你係真誠相信誓詞嘅內容先得嘅。如果你真係唔擁護呢、這個君主咧，其實你真係唔應該宣誓嘅。 冇錯， 因為你係所謂誒聖經咧，就是、人不能夠侍奉兩個主人啊嘛。 係啊， 即係嗱，我自己嘅信仰就係我嘅其中一個主人，係嘛、 啊？ 你個誓詞咧，即係我要做呢個職位，你就要我宣誓，就是、宣誓效忠呢一個主人啊嘛。 甚至選民。 是啊，選民都是啊， 效忠而唔係女王效忠啊，有講過。 因為我記得北愛咧都試過嘅，因為愛爾蘭嘅問題啦。咁結果即係有啲選咗出嚟之後咧，又係其實佢根本都係反對呢一個咩噶嘛，要求呢個北愛同愛爾蘭結合嘅。咁又於是又出問題， 即係呢個翻翻去政治學上面，究竟你應該喺個體制裏邊推動改革咧，定喺體制外推動改革咧，就係呢個問題。 同埋你有冇權啦？學你話齋，即係你你唔跟住嗰個規矩、嗰個法律嘅要求嚟作為，即係宣讀嗰個誓詞，即係你未能夠就職啦。最主要係呢個問題， 冇錯。 係， 不過都幾殘酷嘅，有啲歷史上邊嘅嘢嚇，譬如講亨利八世啦。咁、你知佢嗰陣時想離婚啦嚇，同呢、這個 啊咪殺老婆啦，為 咁就個教皇出世又唔啱，同佢唔啱啦。咁於是佢就宣布咧，即係電單咗個教皇，佢自己係英國最高嘅領袖。 係 咁，然之後又會立一啲宣誓嘅條件啦、一定要睇下邊啲人效忠於佢。咁其實話佢咁樣好著數，第一咧就係可以收曬嗰啲教會嘅獻金，係亦都係所有人要係服務於佢，佢可以離婚，可以再結婚嚇。咁啊，當然後來佢幾個老婆都冇好收場，即係好慘啊！呢個真係個人物。咁誒，連一啲即係好犀利嘅、好忠心於王朝嘅，譬如 Thomas More 呢啲哲學家，都被斬首就因為佢唔服認於亨利八世作為最高領袖嘅呢一個憲法嚇，咁亦都唔肯宣誓啊。咁呢個就好殘忍嘅一個。一個事例啦，亦都令到宣誓嘅重量咧係大咗， 亦都改變宗教史啦，即係基本上係創建咗新教呢樣嘢出嚟啦，即係 Protestants 呢個字其實就喺呢度嚟啊嘛，protest 嗰個字啊嘛， 係啊 ，protestants 就係因為佢 protest 舊嘅天主教，所以就 protest 成件事，咁所以係翻翻頭先嗰樣嘢，即係如果你真係宣誓唔到，真係對你個良心啊真係過唔到，其實真係唔應該宣誓。 我記得咧，就我哋細個，我唔知道習明啦。嗰陣時咧，翻譯呢個新教，而家我哋叫做基督新教啦、就叫做西反教嘅。 哦，係啊，我冇聽過呢、這個。 你有冇聽過呢個名？Eva 應該聽過。西咧就係宣誓嘅西，反係反對嘅反，即係話我咧係宣誓反對呢個梵蒂岡，即係羅馬天主教廷。咁所以咧就叫。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他们自己起呢，一或是天主教那些啊你的洗反教徒来的。 即是 Protestant 那个字 的意思。最初的来到中国的，我在香港我听过。 是。 那些人说哎你信什么教啊，那我信基督教。喂，基督教有分两份的，有天主教有洗反教，那你是洗反教定天主教。即是现在我们就叫做一个天主教，一个新教，基督新教。可能而家呢個名咧就冇啦，以前就有嘅、啊，所以即係亦都同宣誓嗰度有少少關係。 冇錯。 宣誓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即係最早嘅時候人點解要宣誓呢，因為你未有仲未有法律啊嘛，同埋你用神嘅名義啊嘛，咁所以咧，即係以前嘅所謂宣誓咧，就一定要加尾度咧，點樣學阿陳澤銘話齋，你一定要有後果噶嘛。於是咧就話。就一定要加一句，如有違反呢個誓言或者講假嘢咧， 會天譴啊！ 係遭天譴啊！聽我啦， 即係最大嘅， 即係證明啊！即係最初啊！即係而家嗰幾千年前嗰啲人啊，甚至或者坊間咧，即係因為中國冇宗教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即係你立誓咧，就要向個天立誓嘅時候咧，已經講明咧，即係如果你違反嘅誓言咧，就好大件事啦，即係雷俾雷劈嘅，會諸如此類，即係嗰種啦。 所以呢個就係咯，即係冇法律去制裁你的时候，起码会有个天去制裁你。 系其实有作用嘅。 仲紧要啊，即系法庭可能即系疏忽咗，或者即系判你唔到噶嘛，个天就睇住你噶嘛。 天眼无所不在噶嘛。 系啊，天网恢恢啊，你冇得走啊，大佬，系咪先？咁所以嗰、那个即系中国人嗰个天咧，系好系好紧要嘅，即系到最后咧。是一個即係、就是、一個判斷嚟嘅。 但係即使係咁咧，都有啲組織咧，佢、對於宣誓基於呢一個宗教嘅理由咧，有強烈嘅反感嘅。 係。 譬如有一個叫貴格會啊，我唔好。 哦 ，Cracker 係啦，個貴格會 嚇。即係以前嗰啲有啲叫做咩？係咪嗰啲叫 Oatmeal 啊？嗰啲叫做。Quaker 即係食早餐嗰啲嗰啲穀物嗰啲啊 ，Quaker 嗰啲叫 燕麥片啊， 燕麥片 係啊。呢度真係要講講，因為佢係高舉馬太福音啊。 係 係。馬太福音喺第五章34-37，佢真係一段咁嘅經文。 係。 佢就話咧。但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发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亦都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白或变黑。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嗱，咁咧贵格会咧就系好遵奉呢样嘢， 非常严格， 乜嘢誓都唔起， 乜都唔得。 哦， 系啊， 咁死啦！佢上法庭咁点算？不过我谂都唔系，如果美国嚟讲都俾佢嘅，因为即系美国系好紧要嘅，即系尊重，因为佢一早讲咗噶嘛，佢宪法有写明噶嘛，即系你一定要尊重不同嘅宗教嘅，对唔住啊，即系嗰个法规啊。 系我谂即系当宣誓牵涉到宗教咧，喺每个国家都有特定嘅规定嘅。 我相信 系啦，咁啊，正如我讲，香港都有，美国都有，咁都系正常嘅。 系 好，咁啊，讲到呢度，我哋又要听新闻啦。不过提提大家，11点后我哋会接听打电话嘅，可以打嚟1872311，讲讲呢个题目叫做宣誓啊。 产生了失压的情况。三名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需要紧急撤离到神舟13号返回舱。中国航天员中心航天员系统副总设计师王春慧透露，空间站一个的核心是要保障航天员的生命安全。面对主要威胁之一是来自外部碎片的撞击。因此以航天员生命安全为设计的最高最严格标准。天气方面，位于华中的一道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今晚至明早上横过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3度，有几阵雨。展望听日显著转凉，风势颇大，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依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狮隧咧。中线有个道路工程一大车多，车龙排到去北假山花园，而窝打路到去尖沙咀近亚街老街呢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就响军营。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响果栏。而公主道天桥呢就有个临时道路工程啦，就系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跟圣约翰里至到常兴街一段嘅快线啦，而家系临时封闭，一大车多。而较早前咧，山顶道有山泥倾泻，而家新巴路线 X15 咧系维持有限度嘅服务嘅，系大概40至50分钟一班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到山顶，会加停山顶道至到山顶道、太古大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嘅。而新巴路线15号咧就只系提供往来中环渡轮码头至到马纪仙峡。至到灣仔峽道的服務，而介乎灣仔峽道至到山頂總站這一段服務是仍然停止，市民呢如非必要就避免前往山頂。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做過負責任的司機，為己為人，切勿跟車太貼，同前車保持最少2秒行車距離，有突發事件都有時間應變。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窩打老道浸會落斜去尖沙咀，西隧入口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在各方面不断进步，我们需要热爱国家和香港的你一起去实现这个目标。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酝酿超过15年一度胎死腹中的垃圾征费政策草案，早前在今个立法年度重启审议，有议员就建议条例通过后加设18个月准备期，政府最终都同意让步。疫情底下落实垃圾征费又是不是好时机呢？铿锵集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香港善道会法院社工服务法律顾问黄锦娟大律师怎样支援社工同事？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的案件，我们可能审讯我就做审讯，担保我就做担保，但是社工不是，社工其实他们的服务是一个连续性的服务，如果他真的审讯会怎么做呢？有没有什么求情的事帮他呢？其实他们牵涉的层面会是很阔和很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 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翻翻嚟，我哋今朝廣東廣西嚇，我哋講嘅題目叫做宣誓啊。咁啊喺直播室咧有陳澤平啦，有呢一個文傑華同埋馬恩慈嘅。咁我哋電話號碼咧1872311，咁啊已經咧係開放咗個電話啦。咁啊歡迎大家聽眾朋友咧打電話嚟同我哋講講呢個題目嘅，因為我哋都講咗成個鐘頭啦。不過唔緊要，仲有好多故仔講嘅，文傑華。 因 因為如果你睇翻咧英國、美國呢啲嘅歷史，對於宣誓嘅發展同埋發展史咧，你都覺得哇，真係都幾近㗎嚇。但係譬如話你喺英國十七世紀中葉咧，有好多內戰啦，於是你發現好多咧即係更替出現嘅君主啊、國會啊、成員啊等等，咁佢哋都要宣誓嘅時候咧，你會覺得佢。其實心裏邊咧就係好唔想效忠於某啲政黨或者係某啲國君。 佢個宗教轉嚟轉去嗰度煩啊！ 係啦，冇錯啦。 先你講到亨利第八就係新教嘛， 係啊， 跟住咧就係天主教啊。於是咁你死啦！你喺亨利第八嗰時做咧就係對呢一個聖公會啊諸如此類嗰啲忠誠係嘛？突然間轉咗天主教點算咧？變咗羅馬梵蒂岡。 係冇錯啦。 跟住又翻轉頭，又變咗新教。 咁你又再宣誓過啦。 啊、 所以有一個律師咧就作出一個咁嘅忠告，佢嗰個例子真係幾好笑。佢、 啊、 就話咧，嗱，而家咧要宣誓嘅時間唔多，咁、就好似嗱，你又當起誓係一個吞藥丸啦，你每日都要食啊維他命丸啊，或者係醫療你嘅藥丸啦，你都要成粒吞咗佢噶啦。如果你咬碎佢，你就會知佢幾苦啊。所以咧，當你要係咁諗你起誓嘅內容咧，你就冇辦法吞咗嗰粒藥丸，即係話你冇糖，你就吞咗佢啦咁樣。 唔係即係好似我哋中學讀書嗰時咧，柴媽媽人背你又背，你其實唔知咩解㗎。 你背又死，唔背又死噶啦。 即係冇得唔背嘅，都係要背嘅。 冇錯， 你係咪先？ 但係又係翻我上一節講啦，即係其實呢個未必係一個最好嘅一個處理，因為始終有後果啊嘛。係，因為即係如果你真係唔理個內容，你純粹讀咗出嚟，就算誒過咗個儀式就算。咁但係即係喺香港目前為止啦，係咪好多法例已經講咗話俾你聽，其實個內容真係重要嘅。即係如果你唔係誠心去做嗰件事，又或者甚至你唔明知我不能夠完成呢個諾言，你都係宣誓嘅話咧，係有刑事後果㗎。係 冇錯，不過好得意嚇，即係我哋頭先話咧，So help me God 啊呢個諗法，咁晚子一定好熟悉呢個 Jeremy Bentham 啦嚇，呢個編審啊，咁佢都講啦，哇！而家啲人成日都用上帝作為宣誓，咁咧真係一樣好唔敬虔嘅事，因為咧你要啫，你要做啫，你為咗呢個目的，為咗任何目的，你又要即係看住上帝嘅名嚟到去做呢個宣誓，咁上帝咧。就是你的執行官，就是你的執法者，即不你不是在他不是在你上面，而是他在你下面，你是利用他来做这件事。Bentham呢就不是很喜欢，就是觉得这个宗教性的宣誓是妄称上帝的名。 因为你不是宗，因为那时候Bentham的时代呢就是说你开始政教之间的分离了，就是差不多之后跟着就启蒙运动了嘛，是吧，那的时候呢就是说，即是如果你还即係以前嘅冇問題嘅，乜嘢因為乜嘢都係同呢個教會有關嘅，亦都乜嘢都同呢個宗教有關嘅。今年咧就封係咪封修啊？今年會唔會大旱啊？會唔會有呢、這、一個新冠疫情啊？諸如此類，冚冷都同呢個神有關噶嘛。咁所以其實就無所謂。即係頭先阿文傑話講嘅嘢，即係乜嘢你都用假上帝嘅名義啊，或者神嘅名義嚟宣誓嘅。咁但係慢慢咧，即係我哋個社會開始改變啦。咁咧就係、是。即係上帝嘅歸翻上帝啦，凱撒歸凱撒啦，即係有啲嘢係同宗教冇關係噶。咁嗰時候，但係你仍然宣誓用上帝個名咧，咁啊Bentham就覺得唔係好妥咯。 係啊， 係嘛？即係以前係冇呢個問題噶。 冇， 係嘛？即係你等於你睇《論語》都有啦。即係只見男子，男子係一個我諗好妖冶嘅女人啦。咁孔子又走去見佢，咁啊，即係大家睇周潤發嗰套戲都有啦，係嘛？咁啊嚟到咧，我唔記得啦。總之佢有個弟子咧，就阿 Sir， 你有冇搞錯啊？你走去見個咁嘅肉蛋，係咪先？咁啊，梗係唔知有啲咩企圖啦，係咪鹹濕啊？咁咁諸如此類。咁孔子就天厭之。天厭之，即係如果我有咁嘅心咧，個天都討厭我啦，係嘛？咁即係你諗下，孔子都曾經發過誓嘅喎，因為佢冇辦法啦，點樣證明我自己去見呢一個女人係其實冇任何嘅企圖，亦都冇任何嘅心裏邊有歪念咧，就唯有話天為我作證啦。 唉，咁都好過啲人話我發呢個誓， 我當天發， 我以後三代我用我。 後即係三代人嘅性命嚟到去發呢個誓， 代表佢哋去宣誓。 係啊， 佢哋都冇應承你， 你都未出世啊！ 未出世。呢個又係回應翻我哋一開始講咧，即係宣誓咧，始終要有一個證人嘅， 係 即係要有人去見證。喂，呢、這個宣誓唔係我自己匿埋喺房度一個人講咗就算， 係 要有人證明嘅。咁頭先講咗咧，宗教上就易啦，因為上帝 係 個天，咁我就向佢發誓。咁亦都公諸世嗱，我向咗佢發誓㗎啦。去到現代啦，政教分離啦，咁點做呢？咁喺香港就好簡單啦，你揾律師啦，律師係一個見證人啦。咁我簽咗名，你喺我面前宣一誓，之後如果有問題咧，嗱，我出翻嚟講，喺同法庭講，係啊，當日佢真係簽咗名噶啦，呢個啦。仲有邊個人可以宣誓咧？香港太平紳士都可以嘅，香港太平紳士可以監誓嘅， 監誓 嘅。咁仲有邊個咧？民政處都得嘅喎，其實免費嘅喎嚇，都幫政府宣傳下先，即係民政事務處嗰啲辦公室咧，其實你走入去預約就得噶啦。嗱，我要宣誓，咁你就可以坐低免費就同你做個宣誓。 係， 法律效果一樣，即係喺律師、太平紳士或者呢個監誓人面前，都係同一個原因啊。只要你一定要真誠。你要相信個誓詞內容咁先得嘅， 唔係，但佢見證係只係見證你作呢個宣誓嘅程序啫， 冇錯啦， 係保證話你真誠咗宣咗誓。 佢唔知道你個內容㗎，其實即係你中間好多複雜，佢都唔係好理㗎。不過總之嗱，你自己明啦嘛，你明就得啦。 我知道即係當時幾時幾月幾日呢個人嚟到呢度，當我面前作咗一個宣誓，簽咗字。咁佢係咪真誠唔關我事？ 冇錯啦， 佢講嘅嘢啱，係咪真又唔關我事？ 又唔關我事啊！ 哦， 但係到咗某一日啊，差人拉你話你發假誓，咁呢個監誓人咧就會攞翻上去法庭做證人啦。佢就話啊，係啊，我證明咧幾時咧佢又真係 做過咁， 真 係 宣過誓㗎，係啦。咁呢個 就呢張紙啦， 冇錯。呢個就係普通法下面嗰個責任。 係 喺國內有少少唔同嘅，國內嗰啲公證人咧就複雜啲嘅。啲公證人真係會睇埋你嗰個宣誓個文件嘅內容㗎，係。咁呢個有少少法例上面嘅不一啦嘅做法。 喂，咁呢樣嘢我諗起可能未必同宣誓有關啊，就係所謂即係遺囑啊。遺囑都一定要有見證人噶嘛，但佢亦都唔需要知道個遺囑嘅內容噶嘛，即係佢只係見證嗱，而家佢立咗一份遺囑喺呢一度，呢份叫遺囑啦。佢嘅內容我未必知道，但我係見證佢簽咗呢一張遺囑嘅，就咁簡單啫嘛。 嗯，馬生又帶出一個好大嘅topic 啊，我 哋可 能呢個算唔算係宣誓啊？ 絕對係算啦，我 即係遺囑其實都係某個程度嘅一種宣誓。 可能下個禮拜日嚟多次嘅要真。 唔使俾錢嚟， 真係咩？我阻住下個禮拜嗰啲嘉賓， 唔係俾人話我哋添，啲聽眾都唔想再聽啦。遺囑冇錯係一個其中一個好好嘅例子，即係喺香港現行嘅法例之下咧，即係一個用英文寫遺囑先啦。我首先講一個正規嘅遺囑咧，起碼有兩個。見證人 係有兩個 見證人嘅，咁佢就唔係宣誓，但係一個見證嘅問題。咁呢兩個人咧有啲規定啦。咁當然呢兩個人要神志清醒啦，係咪？而簽呢個遺囑嗰個人都要神志清醒先得啦。咁仲有個要求咧，就係當呢一個遺囑簽署人簽嘅時候咧，呢兩個見證人咧都要在場 嘅。 少一個都唔得嘅。 哦，睇住佢簽。 跟住呢兩個見證人又要再簽落個遺囑度，又要再。宣誓啦 ，declare 啦，佢要宣稱啦，我係親眼見到個遺囑嘅持有人真喺我面前簽名，而另外一個見證人亦都喺我面前簽名，咁呢個要求係好嚴格嘅。 唔係嗰個係咪另外一張紙嚟嘅？因為 同一張紙喺同一張 遺囑下邊， 係啦， 即係佢除咗喺 有三個簽名， 有三個簽名，明白？ 咁啊，哇，太多精彩嘅官司咧，就因為呢一個咁複雜嘅程序產生。 即係有個遲啲先簽就唔得啦喎， 真係試過喎，有一個啱啱行咗出去咗洗手間， 都 少咗一個， 係 啊，又唔得啦，咁又 都唔得。 又或者簽嘅時候，佢有兩個唔在。簽定先 又唔得。 咁啊，有好多真係好多咁嘅案件衍生咗出嚟嘅，即係而且係啲好大金額嘅訴訟都試過添嘅。咁所以我都係翻我即係一路今日講嘅嘢，呢個程序咧看似係好戇居，係咪？哇！點咁複雜啊，搞到。 係啊， 但係佢有佢原因嘅喎，即係如果你唔跟足呢個程序嘅話咧，係冇效嘅話咧，你必須要跟咯。咁呢個就。對於一個 consistency， 對於一個完整性咧，就 一致性， 一致性 係好嘅。咁啊，亦都可以睇到咧，即係話喺即係西方嘅法律裏邊啊，對嗰個私有財產嘅重視啦。 嗯， 係 嘛？婚姻又唔見你要三條友簽， 系嘛？婚姻其实唔系原来唔系咁紧要嘅啫。你两个成年人后嚟咧，求其啦，我见到你。 陈泽铭一个就 唔系，但系私有财产咧，即系呢个系同中国文化个嗰个分别其实好大。 嗯、 即系好多人话咧，即系中国其实宋朝咧，即系个经济已经好发达噶啦，科技又发达。中国四大发明有三个喺宋朝嚟嘅， 系 即系包括呢个指南针啊、印刷啊、诸如此类嗰啲啊， 系 火药都系啊，好似三个最重要嘅发明 都系宋朝开始。 咁唔知宋朝咧，你话佢版图细啦，得半壁江山啦，但其实佢系最有钱嘅。 嗯， 成个明朝咧，到明朝末年啊。的 GDP 都不夠宋朝來的， 那 你想想差幾百幾多百年呢，你想想那時因為宋朝肯做海外貿易嘛，不過這個差開一筆講 了、 嗯、但是為什麼那時候中國是發展不到這個資本主義呢、 嗯、 即是不開始發展到或者商業、啊、那些東西呢、 嗯、你都要生產工具的， 唔係有中朝其實係先進過好多噶、嗯，你知道宋朝係一二幾年啊嘛，咁啊咁上下咧，即係英國嗰啲蠻族喺度打山仔，跟住就係、是、又有瘟疫啦，咁、 嗯、 所以佢慘翻，即係十字軍東征咪十三世紀嗰陣咯，即係啱啱宋朝末年嗰陣咯，咁、 嗯、 所以其實歐洲咧係好落後嘅嗰陣時。 當時一定係比宋朝落後 的，即係幾萬人已經一個大城市㗎啦，但係宋朝已經有一百萬人嘅城市咯、 嗯。 你睇《清明上河圖》就知 道啦，係幾豐富啊個物質。咁佢話其中一個最主要嘅理由係咩咧？就是、宋朝其實都唔係尊重呢個私有財產。 嗯 啊、 如果即係農民嚟講咧，就有土地兼兵嘅、 嗯 哦。你唔夠錢啦，你問我借錢好啦，賣咗我女俾、嗯，賣咗你個仔啊，賣個女俾我啦、嗯，或者你啲田先咁自俾咗我。即係政府係隨時係將你嘅私有財產又可以充公啊，即係你冇保障啊、嗯，你明唔明啊、嗯？即係頭先頭啊陳澤銘嗰度咁講咧，如果我哋從一個文化角度你睇到， 嗯、 就係話點解一個遺產要咁多人簽咧？要三個人簽去廁所翻嚟簽都唔得咧？ 係 咁就係話，即係你對嗰個私有財產啊、嗯，即係我俾呢個私有財產俾咩人，佢點樣去運用呢個私有財產，其實非常之重視，係好緊要的，要兩個人咁要當面簽先至證明，你話所以。你亦但咁都一樣有爭產嘅問題，咁你所以睇到嗰個對私有財產嗰個保障啊，同埋維護咧係好緊要。但係中國文化係真係冇呢樣嘢。 產權啊嚇，我哋所謂產權嘅確認咧，成個資本主義嘅基石真係嘅。 好緊要㗎呢樣嘢，即係你佢哋講英國最緊要嘅兩樣嘢咧，第一就係私有，即係呢個全歐洲都係啦。但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英國人發明咗先嘅，叫做有限公司。 嗯。 因為有限公司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嗯、 即是說呢我不會成副身家都沒買、 嗯、 你明白嗎、嗯、即是、我現在定了這間有限公司的、多少錢股本諸如此類、投資啊或者什麼輸了沒了這份、 嗯、 那我還有份身家嘛可以再來嘛、 嗯、 但是呢譬如中國呢隨時的嘛你得罪皇帝抄你家不止抄家我整個家族都抄了、 嗯、 甚至豬狗族、 嗯、 那第一你財產沒有保障甚至你連人命都沒有保障、 嗯、 那你怎麼發展呢沒有東西好發展、 嗯、馬生講這個呢我們就所謂 limited liability 是啊這個 concept 真的很難、 這個是重要還有一件事講開公司那件事、啊、就是可以永續的即係公司咧係唔會死嘅、哦，即係理論上咧，即係最長公司咧五百年、六百年都得嘅，真係有啲咁耐嘅英國公司。 有。 咁所以呢兩個都係西方資本主義嘅基石嘅，呢、這個我都好 即係聽過有啲史學家係咁講啦，咁、 嗯、 但係即係啱啱頭先，我覺得有嘢另外一個證據啦，即係頭先講到話即係遺產嗰、那個，即係乜嘢叫做合法嘅一個遺囑啊？係咁、啊、因為你要背後有一種對私有財產嘅尊重，你先會諗到。都要咁樣做嘛？ 同埋啲遺囑咧，唔見咗咧，即係如果你係登記註冊咗咧，其實真係一個好嘅保障，就係、是、你可以申請攞翻一個 certified copy。 我諗咧就首先我都要講一次，呢個並非一個法律諮詢服務啦，嘅節目啦，即係大家有興趣嘅話嚇、我一日專門講下法律。遺囑咧其實有趣嘅，頭先講到咁複雜嘅程序啦，但其實係一個私人文件嚟嘅。 係 咁咩意思咧？就係你做咗之後咧，你唔需要同人講嘅喎。咁、呢個亦都係好多好出名嘅小説嘅一啲橋段啦。即係我今日做咗一張遺囑，但我可以下一分鐘咧就做一張新嘅，將啱啱上一分鐘嗰張遺囑取消咗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好多小説都咁講啦。我喺我個老婆面前咧簽咗張遺囑，嗱俾曬你㗎啦。下一刻咧就簽另外一張，取消咗上一張就俾另外一個。咁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呢一個，所以個見證咧要做足啦，係咪個程序要做足啦？但係一個私人文件嚟嘅，其實你。 真係唔需要俾人知道。去到幾時先正公諸於世呢，就是當你真係唔喺度啦。當你唔喺度嘅時候呢，你就需要搵個律師啦，去做一個所謂承辦啦，咁就要向法院申請嘅。 係 嗰、那個時候呢，嗰張遺囑就會公開㗎啦，就會俾人睇。 跟住個小三又拎佢嗰張書。 話唔係喎，取消咗嗰張。 所以你諗下幾多幾多公司 打到啊？ 所以律師幾好生意。 我哋講開呢個結婚呢，我不如讀一讀佢結婚誓詞俾你聽。因為我覺得都幾得意嘅。 你應該識背㗎 喇喎。好長嘅，背唔到。但係真係喎，我哋個責任真係要讀出嚟喎，即係喺個婚姻监礼嘅时候啦，佢点咧？佢话在两位结为夫妻夫妇之前，本人在职责上要提醒你们，根据婚姻条例，缔结的婚姻是庄严而有约束力的，在法律上是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不容他人介入。因此，你兩位啦，你哋嘅婚禮咧，雖然係冇世俗或者宗教嘅儀式，但係你喺本人同埋現場在場嘅人面前當眾表示對方為配偶，並為此簽名為證後，便成為合法夫妻。嗱，唔係好長，但係咧，只有幾個元素，我哋頭先都提過嘅，係要當眾。宣稱 係 承諾， 咪當眾係要幾多人先叫眾啊？ 一定要有個監理人喺度啦。咁但係通常其他都有啲家屬啦，可以冇嘅，可以冇嘅，可以淨係得 三個人，即係、就是、一個監誓，兩個結婚。因為我見嗰啲話拉斯維加斯就係咁噶嘛， 啊、 所以香港我唔知係你當眾個眾係。以三人為眾啊！ 冇錯啦，第三個人見到就叫當眾 啦。哦，即係唔使一定有其他咁冇 錯啦 觀者嘅。 咁同埋頭先講個係一個承諾嚟嘅， 係啱 睇到一個莊嚴嘅承諾嚟。 係 最後講咗啦，如果你違反咗咧，係有後果。後果咧就係頭先講啦，會成為離婚嘅理由咯。如果唔係一男一女嘅話，即係甚至之前講過嚇、如果你係專登去結婚之前已經結咗㗎啦， 係 重婚。咁就甚至係一個刑事罪行添嘅。 係啊， 咁所以你睇到用呢個例子睇到咧，即係其實真係嘅，即係我都再奉勸多一次啦。宣誓其實真係一個嚴格嘅要求嚟嘅，即係唔好，哎呀，算啦，讀咗就算啦，走啦，要小心啲咯。冇錯。 係啊，尤其是而家好多香港人又開始移民啦、其實你入籍又係要一個宣誓，好緊要。 冇錯。 咁但係香港人咧就好多時候唔覺呢樣嘢嘅，即、 係 因為咧。而家啲國家實有嘅，即係如果你係移民啊，或者你入籍咧，好緊要咧，就話你要忠於嗰個國家。咁、包括乜嘢咧？即係譬如佢有一日要你嘅仔啊，或者你去當兵咧，咁你要去當兵喎、你兵嘅時候打翻你自己嘅祖國，你都可能要喎。 冇錯， 即係係啊，好多人入籍嘅時候完全冇 諗 呢 啲嘢， 冇諗呢啲問題㗎。係 冇錯，咁但係雙重國籍咁點算咧？即係我有一能， 咪有啲國家準嘅， 其實有，所以有好多國家唔準咯。中國唔準啦，美國都唔準嘅。 美國唔準， 美國係唔準。 加拿大準。 英國咧，因為佢殖民地多所以咧佢哋即係佢發覺，咦？如果真係唔得嘅話，就好一大部分就冇咗 嘅。冇錯， 咁所以冇制 啦。咁但係 加拿大跟英國咧， 係啊係，而家都仲係， 大部分國家有呢個要求嘅。係啊，所以馬生講得好啱啊。 係啊， 忠於呢個國家係咩意思咧？其實 係要 頭先講咗啦，喺誓詞上通常就要你忠於佢個憲法。 係啦， 而憲法裏邊通常都有， 但唔係好多國家有憲法㗎嘛，英國冇啦。 其實大部分都有憲法，係除咗英國， 係 大部分都有嘅。 冇憲法㗎， 英國咁巧係冇嘅。咁但係即係係重要嘅，即係你嘅所謂國家安全啊，國土完整啊，咁其實都係你嘅國民嘅基本要求嚟嘅。 另外交税咧，呢樣嘢好緊要㗎嘛，交税亦都係你係唔係忠於一個國家嘅一個標準嚟㗎嘛？即係如果你係嗰個國入籍做咗個國家嘅國民咧，原則上你係應該要交税嘅。咁諸如此類啦嚇。 咁我更加諗起一啲咧，即係掌管國家嘅機密資料啊，或者係甚至軍事啊參與呢啲咧，就真係唔能夠有雙重嘅國籍。 係啊，呢、這個都係世界標準嘅。 就算你有雙重國籍嗰啲咧，睇下你做咩工咯。即係你去到即係關乎國家嘅嘢嘅時候咧。可能又要立個另外一個誓詞啦，即好似醫護人員啊，或者即係呢個差人啊、軍人啊諸如此類嗰種。咁嗰陣時候就嗰個誓言係規限咗你啦，就唔係你入籍嘅時候嗰個規範啦，係嘛？咁但係即係至少大家要知道咯，即係嘛？如果你係真係移民外國嚇，你入籍你要知道，你要明白嗰樣嘢嘅後果啊。 即係所謂嚇、啊、最近， 即係你個忠誠嘅問題。 近排我哋成日講係咪愛國呢個問題啦，即係都其實都係某程度上 啱 呢件事嚟嘅。Patriots 啊嘛，係咪？ 係啊 ，Patriots， 即係你愛唔愛國係你個人嘅事嘅、 嗯。 但係咧，即係話你如果入咗人哋個籍，你因為你要宣誓噶嘛，你入籍嗰時候要宣誓噶嘛，咁、嗯、你宣咗誓，你就要忠於嗰個誓言啦。 冇錯， 係嘛？你心裏邊愛邊個唔關事啦，即係你結婚都一樣啫嚇。你宣誓同咗佢做夫妻，你個心愛第二個係你嘅事啊， 管唔到你啊嗰、那個就。 好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又要聽新聞啦。嗱，我哋電話號碼187231，仲有半個小時嘅時間，有興趣講宣誓呢個問題咧，一陣間歡迎你打電話嚟嘅。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计今年度嘅财政赤字将会远低于年初时嘅估计。佢喺网志话，受惠于出口畅旺同疫情逐步改善，本港嘅经济逐步改善，电子消费券提振餐饮、零售同服务业市道，都为政府收入奠下改善嘅空间。而部分市区嘅地皮高价售出，发展商更加积极补地价，令相关收入截至十月底超过400亿元嘅历史新高。另外，上半年楼市同股市畅旺，物业同股票印花税收入亦都高过预期。但陈茂波话，推行俗称派糖嘅一次过措施，既需考虑行政上嘅可执行性同效率，亦都要考虑覆盖嘅宽广度同是否公平等嘅问题。佢话未来嘅资源筹措同埋运用，必须思考包括让基层市民更能受惠，更公平地分享经济成果，推动共同富裕的原则努力。旅发局将会在12月31日晚首次举办跨年倒数演唱会，在西九龙文化区举行，会有流行歌手和男子组合等的表演，现场可以容纳3000名观众，同时在网上直播。旅发局话将会以实名制抽奖送出3000张门票，名额1500个，出席者要符合接种新冠疫苗和使用安心出行等防疫要求。有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认为，在室外举办有关的活动，空气传播风险较低，但提醒入场人士不要太密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高龄海啸在10年之后就会急速而至，面对医疗系统和安老服务的挑战，今日就要做好准备。他在网志说，本港今年中大约有224000名85岁或以上的高龄长者，10年之后增至277000名，但20年之后将会急升至55万，40年之后更加会升至836000。政府需要透过和非政府机构和科研机构，以至是整个创科产业链的合作，加上利用市场的力量，才可以更有效面对未来的挑战。罗志光说，乐龄及康复创科应用基金自2018年底成立至今，批出超过3.8亿元，资助超过1300个的安老及康复服务单位，购置或者租用近10000件科技产品，减轻护理人员的负担。但很多长者和家人都期望有更多适合家居使用和可负担的乐龄科技产品，这样亦都切合促进居家安老的政策方针。南韩新增2224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累计379935宗个案。单日新增病例较之前一日减少24宗，但连续5日超过2000宗。 韩联社报道，由于南韩由今个月一号起启动与疫共存模式的第一阶段，防疫措施有所放宽，人口流动量增加，再加上天气转冷之后，开窗通风不足等的因素，疫情传播风险加大。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相当温暖，吹微风，晚上北风增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23度，有几阵雨。展望听日显著转凉，风势颇大，随后几日渐转天晴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眼 Mandy 先讲中意外奖。康庄道去九龙方向，近理工大学咧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开始车多，经过敬请小心。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油塘方向近狮子山隧道有道路工程，一带车多，龙尾短返少少，大都去到风力楼。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发返一段，龙尾就在果栏。公主道天桥都有个道路工程的，咁去到下午的5点钟，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圣约翰里至常兴街一段的快线而家是临时封闭，影响到一龙尾排到去窝打路道近军营。喺新界區，西貢公路去西貢方向，近大涌口道一段多車，龍尾去到康湖居；去九龍方向咧就北港呢一段開始多車，龍尾就喺中華際七大廈。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窩打老道浸會落斜去尖沙咀，西隧入口去九龍，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去科學園，竹篙灣公路迴旋處去迪士尼，大欖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公布打第三针的一些优先组别，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第三针特别优先群组咧，拣打伏必泰或者系科兴咧，可以有自由选择。大家唔需要担心想打某一只疫苗咧系会唔够，现时我哋同药厂嘅联系啊，嗰、那个供应啊都系可以足够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到底图书馆我哋系咪净系去睇书嘅咧？ 哈林食十年， 真系好沮丧嘅。 点解搵唔到论文咧？问下米哈。 有好多文献嘅资料库系咁噶嘛？ 收藏咗好多值得去阅读同埋去研习东西嘅地方咧， 香水 都会话系图书馆系啦。咁所以香水、声音、威士忌系咪？你噏得出嚟一啲真品。 逢星期日 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哈、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廣東廣西啦，我哋嗰個題目叫做宣誓，喺直播室咧有文傑華啦，有呢一個陳澤銘同埋馬恩智嘅。好啦，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我哋電話號碼咧就係18723111。咁有位聽眾已經等緊啦，阿黃生。 各位好。 啊，你好。 即係睇翻足球比賽咧，咁你而家 足球都不是完全靠球證啊、旁證啊去決定的了，即是有沒有打麻波啊、有沒有出界啊，是加埋那個不知道 AR、VR 或者 VAR、就是英文呢，就是 Video Assistant， 是啊 Referee。 因為現在科學越來越進步嘛， 是 如果你的宣誓是由人工智能啊、大數據啊去判斷的，咁即係話你宣誓啊、大數據啊去判斷嘅，咁即係話你宣誓之前做過乜可以睇翻，你宣誓期間有冇心跳加快，有冇手心出汗，個智能亦可以監察到。咁你以後會唔會做啲乜，即係涉及行為啊，甚至思想啊，可能個人工智能都可以抄翻出嚟。 你以後點抄啊？以前就抄得啫，以後冇得抄啊！ 個人嘅喜好噶嘛 嚇，我知啊，你人工智能都唔能夠預測佢未來做乜噶。 啊，呢樣嘢 係嘛？咁你即係以前做嘅嘢，亦都唔係代表即係呢個世界嚇呢、啊這個好啦，你繼續講埋先啦。仲有咩問題？仲有咩你嘅意見想發表咧？ 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宣誓係由人工智能去處理咧，咁宣誓嘅人以前做過乜？現在做緊乜，以後做過乜，可能都全部由即係大數據去抄翻出嚟。 係，好多謝你嘅意見啊！咁啊，其實就唔得嘅，係嘛？一個人咧，始終都即係你唔能夠預測將來噶嘛。正所謂立方下圖都立地成佛，你唔能夠話佢以前咧。啊！殺咗幾廿個人，跟住佢宣完誓之後又會再殺人噶嘛？呢、這個唔得嘅。 我覺得佢有趣嘅地方咧，就係講科技同埋即係呢一個誒證據嘅問題，將來點樣發展落去咧？呢、這個都幾有趣嘅。即係科技當然對我哋宣誓嘅儀式嘅模式啦，嗰、那個證據嘅考究啦，係有影響嘅。即係呢個無可否認，將來會發展落去係點咧？ 不過我咧就唔好意思啊，陳振偉，我就係即係科技嘅悲觀論者嚟。係，即係因為我覺得咧，因为而家咧，通常新嘅科技咧，啲人都会讲到佢好巴闭，好点一点。因为点解咧？佢需要呢一个研究 research 分啊，即系佢要攞多啲资本嚟做。 当然啦，你真系太了解啦。 系啊，所以一定讲到咧好巴闭。 天花龙凤 啊！第日我发明一样嘢咧，啊，继续我哋搞啲 AI 啊，诸如此类。 仲有机械人嘅可能性。 我机械人已经有啦，问题就系佢可以做几多嘢。 系啦， 即系好多人以为系机械人可以代替到人，有啲嘢系代替唔到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機械人有好多即係我係睇負面嗰邊嘅、我就認為即係 AI 好多嘢得，你大數據你係佢神嚟嘅咩？大佬，你而家好多先進國家都唔敢用呢、這個即係人面辨識嘅、因為錯好多次，錯到不知咁、即係因為尤其是咧孖生仔咧，佢就認到啦。咁你唔能夠保證，同埋人有相似嘛，你真係唔知嘅、即係兩個人係去到相似某一個程度咧。你佢就分唔到噶啦，咁但係你又唔能夠將人嗰即係將佢即係而家都好似我唔記得咗幾多啦，即係佢將人面咧即係分割好多個格仔咁，然之後咧喺 AI 嗰度儲存，然之後佢就靠呢樣嘢去辨認其他啲人噶嘛，譬如一個人過馬路咁佢，但係咧其實唔係想象中咁準確嘅，係啊，所以變咗同埋咧有一樣嘢好得人驚嘅，就係咩咧？你唔知道 AI 咧或者大佢。个电脑系点谂嘢嘅？点样推理嘅？即系你写完一个 program 之后，系啊，佢同你捉棋，佢知啊，白一声下一步棋。咁呢个点知咧？就系话咧，有啲棋咧过后之后啊，捉完棋啊，譬如嗰次同嗰个韩国围棋冠军咧，棋王捉完咧，咁嗰啲棋手真系研究啊，点解佢行呢一步咧？咁了解，突然间佢行咗一步，到而家啲棋手都唔明。即系话咧，佢谂嘢系点谂咧？即係佢其實係有推理噶嘛，但佢嘅推理咧，人未必知道個機器點推理，咁呢樣嘢好危險啦。因為佢唔會話俾你聽噶嘛，佢個機器唔會話俾你聽佢點推理噶嘛，佢只係將個結論話俾你聽噶嘛。嚇、我認到啦，呢、這個就係15年前嗰個兇手一樣樣嘅咁又容易啊，你捉佢翻嚟一對。但係過咗15年咯，你點證明佢咧？你查揾啲 DNA 嘅資料，你要用好多個旁證。但係，譬如話有啲嘢佢點知咧？你唔知啊，佢只係俾個結論你，咁然之後你就做決定或者佢做決定，所以而家好多無人機詐錯人嘅，係嘛？即係所以而家好多正式做呢啲咁嘅 AI 研究嗰啲咧， 都是有一個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道德問題其實有很多， 是啊，因為你不知道他做什麼的時候，那樣東西就很危險，即是因為你有些東西你估到的嘛，所有機器你知道的嘛，譬如洗衣機你扔下去開這個掣它就猛咁碌啦，它洗不洗到衫是另外一件事，但你知道個機器你用即是你開什麼掣你怎樣它會做什麼，但是呢 AI 因為你要它推理嘛，你要它計算嘛，你要它不知搞哇！啲數據大到你都冇辦法 check 究竟佢究竟做啱定做錯，你唔知嘅喎。 不過仲有直線思考同曲線思考嘅問題添啦。 係啦， 即係你直線思考，你仲還可以去演算啦，係嘛？ 係啊。 咁啊，所以而家咧，當呢個科技接觸到藝術嘅時候，又更加複雜。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講 art tech。更加複雜。不過嗱，講翻今日嗰個話題咧， 好啊好啊， 同我哋嗰個誓言啊或者宣誓有咩關係咧？頭先個聽眾其實我都唔係好聽到。 佢就認為即係佢因為你所有資料儲咗入個 AI 度啦，咁佢可以冚唪將你以前做嘅嘢、講嘅説話，即係人係處理唔到嘅，尤其是而家咧，你諗下你每日尤其是而家啲小朋友啲細路啊，每日你諗下佢喺手機度打咗幾多字落去咧？他看過多少張圖片呢？好了，譬如他去到20歲的時候，你完全可以在網上找回他6歲到20歲的時候所有他寫過的東西、他拍過的照片，他然後 like 過的什麼什麼全部都有了、好了，因為數據大到人是處理不到的，於是用 AI 處理咯，然後就說他用這件事來推斷究竟你的誓言是否真誠、那各位聽眾認為會不會第一、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天呢？如果有這樣的一天，呢樣嘢可唔可靠咧？咁你問我，我就話唔可靠。 我諗係我同意阿馬生個分析啦，即係佢講緊，因為我哋今日有個主軸咧，都係講緊究竟我哋宣誓嘅時候係咪真誠啊嘛？ 係啊， 係咪？我哋決定一個真唔真誠嘅時候，我一路都講係一個主觀嘅一個感嘅諗法嚟噶嘛。其他人咧只有用一啲旁證去證明你嘅啫。咁頭先我啲聽眾就話，如果我哋科技去到某一日嘅時候， 用個大數據， 用大數據乜嘢都做到，咁咪可以知道你真心諗乜嘢咯，你係咪真誠咯？當然嘅問題就係出現私隱嘅問題啦。我哋講咗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呢個就即係最簡單啦。即係我每一日做每一件事，每一個決定都俾人知道。 知嘅，知嘅。 咁嘅話。咁呢個又係唔係我哋想生活嘅世界呢？咁呢個好有趣嘅，我覺得呢一個聽眾提呢一點都好嘅。仲有一點，我覺得佢提都得意嘅，就我哋頭先又講係咪真誠去宣誓係嘛？人會變嘅喎。我上一刻嘅時候咧，我係真誠，我下一刻都唔係喎。又或者我改變咧，我改善咗，我之前唔真誠嘅，但之後變咗真誠啦。 佢其實都唔淨係主觀嘅問題添啊！最近咧就係呢個民政事務局局長啦接受訪問啦嚇。咁樣人哋都問佢，即係你覺得點啊？即係嗰啲進行宣誓嘅工作，你自己良心啊啲咁嘅問題啦嚇。咁咧佢嘅回答好巧妙，佢話咧事情變得太快啦，即係佢只係咁講。咁啊嗱，依個就係正正就係個現實啦。當政權變得好快，政治氣候變得好快，國與國之間嘅即係個張力戰變得好快。咁咧就你嗰個誓詞咧，即係可能咧個內容要求你嘅宣誓咧都會變。咁我都覺得可能會出現嘅情況就係，你上兩年嘅宣誓可能冇效，又要有新嘅誓言要去宣誓。咁你話嗰個人到底佢係咪真誠？咁佢都要適應。 所以近期我都不過唔係好多，我即係得閒啊嘛，想睇翻。哦，你話齋亨利第八嗰個時代啊，即係喺呢一個新教同埋天主教互鬥嘅時代，好多嘅社會裏面都係咁噶。即係我。嗰陣時宣成個政府變咗信新教啦嘛，於是我咪宣誓信新教咯。到我仔嘅時候變翻天主教咯，點算啊？ 唔係啊，淨係仲要國王統治曬一切，天地八世係擁有最高嘅權力嘅，要你再去。 咁跟住到Queen Mary 嘅時候咧，Bloody Mary 嘅時候咧，佢又唔係啊，佢信天主教啊，又將啲新教徒啦，嗰時又要重新宣誓對呢個天主教效忠啦咁。好啦，過咗十零年又拱咗落台，又會有個新教嘅國王嚟啦。咁嗰時嗰啲人點算咧？嗰時點樣剔呢樣嘢咧？即係殺嚟殺去嘅，所以你看到莎士比亞寫的劇本裏面那種悲觀氣氛，大部分的劇都是，就因為那時候是隨時變的，即今天就新教，明天就舊教，跟住又大後天又變了新教，那變了呢即係隨時會即係遭受到呢個宗教迫害嘅，即係嗰陣時嗰種人嘅心態或者個社會嘅心態係點咧？ 係啊， 係嘛？就係好似阿文記話講呢樣嘢啦，即係你遇到一個即係咁社會動盪啊， 而變化得咁大嘅時候就好麻煩。 咁啊，唯有聽嗰個律師嘅意見，就係當食藥丸，但係 唔好咯。咁啊，好彩我哋啲世咧就冇宗教色彩嘅。如果有宗教色彩就唔掂啦，就好麻煩啦。不過咧，即係一般嚟講咧，就如果係大方嘅咧，就唔介意嘅。嗱，譬如你見到咧喺因為你唔能夠對付太多人啊。譬如好似美國內戰之後。咁南部有啲仲係唔承認北部嘅噃，即係你解放卡魯係啊，即係卡魯係解放咗你啦咁。咁但係我仍然係唔中意嗰個政府嘅。譬如你好似北愛同英國咁都係㗎，好多北愛爾蘭人佢根本即係我對英國政府一啲好感都冇嘅。咁你有乜佢負啊？係嘛？咁我又唔知啊。譬如中國元朝咁點算咧？即係嘛？即係第二個我哋唔計啊，因為元朝就可以話中國即係嗰啲五代十國啊、五胡十六國啊嗰啲我哋唔計啦，即係嗰啲國家太細啊嘛。咁但係宋朝亡咗之後，到元朝接手啦，咁嗰班都係要班漢人做官㗎。嗰班漢人係咪要向蒙古人宣誓效忠咧？嚇，或者呢個清朝嘅時候係咪要向清朝效忠咧？係。咁點咧？ 系啊， 咁系咪數天亡宗咧？你覺得係嘛？咁而家又咁啊？而家又話唔係喎，原來元朝都係我哋嘅喎，都係中國人嚟嘅喎，咁即係冇問題啦。即係你就算送人啊，即係嗰啲遺民啊，向呢個元朝效忠 都冇問題啦。而家 都冇問題啦。 所以好多遺民咪走咗去深山野嶺畫畫啊、寫詩啊，造就咗藝術咯。 但係好多都繼續做官家。 但是我想問陳澤明，就是而家宣誓的空間是不是會收窄了一些？因為以前我們戰亂遺失了很多法律的文件，於是就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宣誓功能就是說你所說的情報的東西是真實。咁但係現時咧，我哋好多資料嘅資訊啊，或者科技嘅資訊等等啦嚇，咁已經係好發達嘅啦，即係要揾咧，佢嗰個所謂尋索咧係有嘅個能力係強咗好多。咁宣誓嘅即係除咗譬如你婚姻都仍然係要宣誓啦，即係嗰個空間會窄咗，係咪？ 我諗個主要係你宣誓嘅內容個問題，即係我成日都同人講啊，如果你唔知咧，你就係唔知噶啦，你就唔可以夾硬話自己知嘅。咁啊，好多人有個咁嘅傾向啊，即係譬如啊，你睇法院啊，好多電影講到法院裏邊，你當時認唔認得呢個證人啊？我宣誓我係認得佢噶啦， 係佢啊， 但其實。真係唔知道你就唔知㗎啦，咁所以你個宣誓嘅內容係反而係最重要。你咪宣誓，我唔肯定邊個係咯，呢個都係一個宣誓嚟嘅喎。我宣誓我唔確定，呢個都係一個宣誓嚟。 唔係通常你法庭作證就係一早講咗㗎啦嘛，你要講所謂 the whole truth 啊嘛，全部真相啊嘛。咁其實陳湛永你嘅意思就係、是、話，如果我有一點點懷疑，都不是全部真相啦。 唔係你要講出嚟咯，你要等個法院知道我真係唔知咯，我真係有疑惑咯。我譬如我只係50%肯定嘅啫，我有50%唔肯定，你要講出嚟嘅。但有人傾向咧就係、是，唔好啦，我一定要講，唔係嘅。 唔係，但如果我只係10%唔肯定咧， 你都要講出嚟咯。 即係話我九成認為嗰個係陳澤明啦。 冇問題，即係如果你 都得嘅， 都得嘅，可以嘅，可以嘅。即係其實 會俾法官話你化妝 咁係亦都係事實嚟嘅，其實尤其喺法院嘅一啲俾證據咧，尤其是我哋頭先傾到啦，法院而家排期好長。即可能哇，幾年後叫我上翻去講翻某一日發生咩事，邊記得？其實你咪照講 寫定日記咯。 係啦，咁所以有嘅，可以嘅，你可以寫定啲嘢， 即 係當時攞翻出嚟。 老實講，你有官司啊，或者你係證人咧，你真係趕快啊，趁你個印象未模糊嘅時候咧，將你準備作供嘅嘢寫低嘅。係 啊，冇錯。 咁但係 而家係咪所有證人供詞都可以有個 copy 俾你嘅？ 證人供詞當然你自己可以有， 即係譬如你喺呢個差館啦，咁有個差館幫你寫嗰啲作供噶嘛， 你可以要求，可以要求 攞個 copy 噶嘛。如果咁你到時咧，你咪跟翻嗰度，即係至少唔會同佢矛盾先啦。如果你要作出， 係因為重新嘅記憶咧， 嚇 嚇，唔係其實唔係嘅喎，有時我諗起，咦唔係喎，個細節我唔記得講啊咁樣。 咁呢個就去到法官信唔信你咯？佢信唔信你咯？即係呢個合唔合常理咧？你講嘅嘢，你 係啊。 咁當然都係翻返去嗰句啦。如果你明知嗰樣嘢係假，你要講相反咧，呢個係法假誓嚟嘅，呢個係非常嚴重嘅。知就知，唔知就唔知。 我知啊，但係好難證明你明知嘅喎呢樣嘢。即係你證明佢講假話咧就容易啦，因為有事實對證。 難啲，但係亦都真係有發生過嘅，真係你真係俾人捉。 caught in red hand 所謂，你真係俾人捉到，咁咧係發假誓，係直情係會檢控你嘅。跟住喺第二庭度檢控你，咁所以都係嗰句啦，不論係字面嘅宣誓又好啦，喺法院嘅宣誓都好啦，係一個嚴肅莊嚴。亦都係你真嘅，即係你講真就係真㗎啦。呢個 所以其實最好嘅方法咧，就係平時啊，你要作任何嘅承諾或者宣誓咧，你都當佢好嚴重嘅一件事嚟。係，即係中國人係求其嘅啫嘛。 嗯。 嚇！我發誓啊！我冇咩啊！我冇去睇過嗰套戲啊！或者諸如此類，即係隨口噏咧，其實唔好嘅。即係做人一個態度咧。即係如果你習慣咗，你就唔會再即係唔會出問題啊！ 咁啊，正如你話啦，我哋作難民嘅時代喺香港咧，好多嘢發誓當食生菜。 咁冇計喎！ 我仔幾歲？你仔幾歲啊？啊，十八咁样系嘛？ 唔系睇佢想个仔点 啊？你自己几岁啊？ 你想佢做工？ 系啊。 咁你发觉，咦，大仔喎？点解你卅岁个仔会十八岁？ 系好笑啫。 系咪先？ 咁我嗰阵时就系早期啲啦。咁我谂现代其实就严格咗好多噶啦。 冇错。咁同埋而家都有好多嘅 evidence 搜索嘅支持俾你啦。咁所以我都会觉得誓言嘅空间好耐，好可能咧，后来就限制咗，譬如可能系。是個人的 commitment 啦，接受一個職位啦，或者是從政啦。 因為而家太多檔案上咗網嘅。 係啊。 係嘛？就算譬如你去建工都係㗎，你即係以前咁，佢到時睇嘅啫。你可以俾佢 Xerox 啊，叫做咩影印？ 影印 你唔俾佢影印，佢咪冇傳遞咯。但係而家唔係㗎嘛， 撳一個字彈曬出嚟， 佢影咗你都唔知。 係啊，手機 喺度睇咁，手機影咗你都唔知。或者你同佢，你去面試咧，佢錄低咗你音，你又唔知喎。係 啊， 係嘛？即係或者拍咗 video， 你又唔知喎。咁變咗即係我諗文傑話恐怕嘅就係呢樣嘢。系嘛？即系话咧，大家如果你最立誓啊，或者承诺呢啲唔认真咧，其实系好容易，比以前系容易咗俾人拆穿嘅。 所以而家我哋今日讲完之后，好多人都唔结婚住。 结婚冇所谓。 陈泽铭以前嗰个其中一个兼职啊，就已经少咗好多生意，即系婚姻 少咗生意即刻。唔系呢个亦都系之前个听众讲嗰样嘢，个科技真系其实对成件事系有啲影响嘅。 有，绝对有啊！ 搜证嗰度系易咗，即系证明你讲大话嘅机会容易。 係，同埋如果即係你真係有部分嘅嘢咧，用 AI 去抄真係得嘅。即係你做律師你都知啦，而家好多律師即係以前又要翻箱倒籠噶嘛。哇！你一入去律師樓，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哇！佢嗰間房咧，或者辦公室咧，或者個圖書館咧，幾廿本厚到咧，本本成尺厚嘅係法律書。而家唔使 需要啦， 上網打啲搜查字，就可以揾啲案件合爛抄翻出嚟俾你。 係啊，我最希望咧就律師樓唔好再將嗰啲屋契啊一紮紮啲文件排到 lift 口啊，係啊， 擺到上天花板 啊，好啦，今晚多謝陳澤銘先嚇。 好， 咁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講到呢度為止。咁聽晚咧就我同馬鼎盛同埋許晶咧會講一樣嘢叫做反潛艇戰啊，同埋有套戲咧就好似香港冇做過嘅，英文就係叫 Grey Hound 啊，就係呢個 Tom Hanks 做嘅，好似叫做雷霆戰艦啊。如果大家有睇過嘅咧，聽晚就要講講啦。咩叫反潛艇戰咧？因為最近講得好緊要啊嘛，即係大家啲中國啊、美國啲核潛艇啊、呢個南海點樣遭遇啊，諸如此類嚇。咁啊，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聽晚咧係收聽呢個廣東廣西啦，10:30就開麥噶啦。咁啊，最後一首歌啦，呢首歌叫做《反對無效》，就由呢一個張天賦唱嘅。咁啊，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 Yeah, he. 就讓我用這幾分鐘喜歡你，現實中對的錯的不要提起。現在你是我女主角，演出戲你可以說吧，但我已經牽你飛。對我愛你，無人認可，這種愛我悄悄帶你看，無人野心多精彩，那載滿人意道德的腦袋，是否都應該要帶點愛？愛間很多反對我愛你的聲音，任他怎講，只要與你持續熱吻，要放冷槍，要炮滾，我們就更愛，誰又不憤？ Yeah, yeah. 愛間冰封，所以我對你才着緊，彼此之間釋放我這狂熱內心，情形如野